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咁大家好，咁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咁啊，有今日有我李志坚啦，同阿林志恩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我哋即係今日会倾啲咩呢？咁样咁啊，会同啲即係运输交通有关。咁啊，林志恩，你有冇揸车嘅？ 冇喎，你呢志坚？ 我就揸车嘅，不过呢我个车呢就係汽油车。咁啊，所以同我哋今日倾嘅话题呢，咁啊即係电动车嗰个普及化呢，咁就我个车就唔啱啦。不过呢就即係我自己观察啦，咁其实电能车即係电动车有个好处啦，因为佢喺嗰个路面行驶就会减少嗰个废气嘅减排啦。咁即係对起码路边嗰个即係空气质素就有即係帮助啦，去改善啦。咁但係因为即係根据政府呢嗰个即係电动汽车普及化嗰个发展呢，咁其中一个即係我諗大家啲车主好关注嗰个问题就係嗰个充电站啦。咁你揸电动车呢你就需要去充电㗎嘛。咁就你住个屋苑有冇遗意，即係个停车场有冇呢啲充电设施呢？ 有嘅，不过我有听呢，即係有一啲住私人屋苑嘅车主呢就话，即係其实香港除咗泊车难之外呢，其实搵呢个充电嘅车位都係难㗎喎。即係唔知你有冇嗰一个咁样体会呢？ 我就观察啦，咁因为其实如果有一啲品牌嗰啲电动车，佢就会有啲即係应用程式啦，咁啊俾你去睇下边度会有佢哋嘅充电站啦。咁某啲电力公司佢哋如果喺即係某啲停车场啊有充电位呢，其实都可以有一啲流动程式，即係应用程式呢，俾啲车主去睇下嗰个充电站即係有冇人拍到啊，即係系咪有位可以预约去充电啊。咁比起好早期系即係方便咗嘅。咁而即係根据嗰、那个即係政府嗰、那個即係運輸署啲數字都見到，其實嗰個電動汽車咧嗰個首次登記咧，其實呢幾年嗰個數字都多好多。 係啊，有成50,000+嘅即係電動私家車啦。咁但係咧，頭先我哋講開充電器嘅問題咧，咁於是又有人問啦。其實即係呢個電動私家車同呢個公共充電器咧，兩者個比例嚟講咧，就係10:1，即係十架車就對一個充電器。咁啊，所以究竟即係充電器嗰個增長速度，究竟係及唔及得上嗰個電動車嘅即係數目咧？咁我諗呢個係今日我哋可以討論嘅問題啦。 咁其實點解今日要討論呢一個即係電動車普及化呢一個即係議題咧？咁就係同都立法會嗰、那個即係佢哋討論過嗰個普及化嗰、那個即係時間表都有關嘅，因為嗰個公共即係政府嗰個停車場啦，咁佢哋有一個藍圖咧，有個時間表咧，就希望咧即係喺即係2035年之前咧，即係其中一個措施就係話會停止新登記嘅嗰啲燃油私家車啦。咁啊，即係去鼓勵嗰個電動車啦。咁頭先我哋講到嗰個充電站啦，其實即係政府本身都有個計劃咧，即係喺即係去到2025年咧，佢啊喺嗰個政府嘅新起好嘅建築物裏邊咧，係會有7,000+停車場嘅位咧，係可以有呢個停車場位係有呢個充電設施嘅。咁而家根據資料，其實政府已經即係嗰個去到今年都已經做到即係5,000+個噶啦，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哋而家開始就諗緊咧，就係提早即係試下收費。咁即係話，如果你架車泊喺嗰個政府嘅即係停車場咧，而係需要係充電嘅話咧，咁其實會有一個收費咯。咁就即係關注運輸業界就會開始講啦。點解要提早收錢咧？咁因為原本就係個諗法啦，已經去到即係年尾嘅試驗去到。咁點解即係開始提早半年去收錢呢？咁所以呢度就會引起一啲即係關注呢個議題嘅人士咧，就會討論啦。點解要提早收錢呢？咁同埋另外就係啲即係私人屋苑啦，其實因為政府個策略咧，都係希望電動車嘅車主咧，佢個充電嗰個做法應該喺自己屋企啦。咁你放工啦，你架車咪喺自己屋苑個停車場嗰度充電啦。又或者可能係去到你工作嘅地點嘅停車場，咁會有充電設施，咁又可以充電啦。咁所以政府嘅公共停車場咧，佢哋嗰個充電嘅設施咧，其實個作用咧係一個，佢哋文件寫有一個即係 補電嘅作用，即係唔係主要攞嚟充電嘅。咁、 嗯、 啊，但係佢哋都係考慮緊啊，點樣將呢啲即係充電，即係車場嘅充電站係市場化咧？咁所以都有一個即係費用喺度需要收取啦，咁樣。咁所以都會試啊，例如係咪安一啲即係自動繳費器啊，咁等車主自己去。即係處理充電嘅即係費用咁樣。 嗯，係啊。咁頭先志堅你提到咧，就話即係政府原本個目標咧，就2025年咧，即係先開始喺政府停車場徵收充電費啦。咁而家咧，其實就係、是、即係今年咧下半年咧，即係最快咧就會逐步喺政府停車場徵收嗰個電動車充電費。咁即係話其實提早咗大概一年即係收費啦。嗱，咁嗰個時機問題咧，我就見到今日咧就唔同嘅，譬如業界啊、議員咧，佢哋個意見都有一啲分別嘅。咁例如咧，即係汽車會會長李耀培咧就認為咧，而家未必係一個好時機啊，因為咧政府就未公布咧會唔會延續電動車一換一嘅計劃。咁而家嗰個一換一計劃咧，其實資助去到明年嘅3月31日嘅啫。咁佢就擔心咧，如果最快咧今年下半年咧就已經開始喺政府停車場咧即係徵收個充電費咧，會唔會窒礙嗰個電動車嘅增長咧？即係個時機佢就認為即係唔係太合適啦。咁、 嗯、 但係咧就有啲議員啦，譬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咧，其實佢就認為咧，即係因為始終我哋係用緊即係公帑去補貼呢啲電動車發展啦。咁但係我哋其實而家頭先我哋所講啦，電動車個數目已經越嚟越多啦，越嚟越普及啦。咁佢就認為咧，即係唔應該再用公帑去資助啦。咁但係咧，即係嗰個收費上面咧，佢都認為即係呢個一定都可以傾啦，即係應該收幾多錢咧。咁佢就認為咧，政府重視嘅收費嘅話咧，都應該係釐定翻係一個成本嘅水平嚇，即係建議咧每度電就2元嘅。 嗯。咁就頭先講開就話政府嘅停車場嗰個充電位係一個問題啦。咁頭先我哋都有提過下，即係私人屋苑，即係自己住嗰個地方個停車場，咁安裝嗰個即係充電嘅設施又係一個問題啦。咁因為有一啲屋苑咧，佢未必係新屋苑啦，因為新屋苑可能佢就容易啲去加裝充電設施啦，即係啲基礎設施。咁然之後俾車主，哦，到時佢買電動車嘅，咁佢咪可以即係自己再即係安裝一個即係佢哋嗰個品牌嘅一啲充電器啦。咁但係啲可能舊嘅屋苑咧，如果佢要加裝呢啲充電嘅基礎設施咧，咁佢需要即係而家政府頭先你講啦，就都會有一啲資助嘅。咁有一個 EV 屋苑嘅即係充電資助二嘅計劃咧，去俾一啲屋苑咧嚟到去申請即係去加裝一啲充電嘅基礎設施。不過呢度其實都會有啲即係問題就話啊，咁其實業主立案法團要傾噶嘛，啊咁係咪要即係要做咧？又要做啦？咁即係政府你攞個資助咧，其實你都需要去招標噶嘛，嚟到去揾合適嘅即係承造商去安裝呢啲咁樣嘅充電設施啦，咁所以呢度又有一個問題啦。咁究竟啊點樣去處理去做咧，會真係幫到真係加裝一啲充電器，又鼓勵到啲即係汽油車嘅車主就轉用呢個電能車咧咁樣。 嗯，咁除咗即係志堅所講啦，即係究竟即係私人嘅屋苑想發展一啲充電設施咧，即係佢哋遇到嘅問題之外咧，我今日都留意到另一組數字嘅，就係關於咧其實唔同區咧，原來嗰個即係電動車充電器嘅分布都有分別嘅。因為頭先咧你問開話，我屋企附近有冇咧？我發現咧原來我住嗰個區咧，即係數量啊，即係都係多過300個嘅。咁多過300個充電器嘅區咧，即係包括呢個中西區啦、東區啦、灣仔、深水埗等等啦。咁而全港咧，即系最多充电器嘅数目嘅区咧，就系观塘有900多个嘅。咁但系譬如新界有啲地方啦，例如大埔啦、屯门等等咧，其实就少过100个嘅。大埔67个包尾啦，咁屯门就96个嘅。咁所以都可以见到咧，即系个充电器嘅数目咧，即系除咗话对冲即系私家车嘅数目系即系不足之外咧，其实嗰个分布嚟讲都唔好平均喎，而家。 嗯，系啦，咁啊，林志恩，咁我哋而家就讨论紧咧，即系香港呢个电动车嗰个即系普及化，其中系充电即系设施啊，同埋充电即系车位嗰个问题嘅。咁啊，听众有兴趣可以咧打电话嚟我哋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而家我哋先接通咧，即系嘉宾啦，阿易志明嘅，佢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成员。易生你好， 系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系啊，大家好。咁我哋想即系都听下咧，即系而家即系讲紧呢一个即系电动车嗰个普及化啦。而家讲紧嗰个充电站嗰个问题啦，咁其中系政府嗰个充电站嗰个车位咧，就即系打算系即系提早收费。其实系咩情况？即系有乜好处啊？咁样做或者系点解要咁样提早收费咧？ 嗱，根据先讲目前个状况啦吓，咁政府目前自己嘅政府停车场嘅充电站咧，系基本上唔收钱嘅，咁咧就私人屋苑嘅停车场啦，或者商场嗰啲啦吓，咁有啲系收钱，有啲就唔收钱嘅。 咁大部分都唔收錢嘅，我個理解啊。咁就因為政府唔收嘛，咁所以好多人都唔收，而且佢哋因為暫時提供嘅所謂嗰啲充電裝都係相對少嘅。 嗯， 好啦，咁政府咧就原本就2025年先開始噶，咁就話要開始收費啦。咁好啦，咁啊而家咧就話，不如提早啦。咁喺個立法會文件佢有解釋嘅，就希望呢個充電嗰個嘅設施咧係市場化，盡快市場化。嗱，咁我都係認同佢呢個講法嘅，因為咧如果你睇翻咧。我哋過去幾年啊，電動車香港增長嘅狀況啊，五年前咧就好少嘅啫，全香港 1.6% 嘅車係電動車，咁啊而家已經去到 7.幾% 啦，咁咧就近期咧每出兩架新車裏面咧有一架就係電動車，即係你睇到個走勢咧就係越嚟越快嘅，咁呢個都係明白，因為市場第一多咗好多品牌，即係不同品牌嘅選擇，咁咧就同埋有啲朋友就想盡快喺政府明年唔知佢續唔續嘅一換一計劃之前咧就享受呢個福利咧就盡早換車啦。好啦，咁由於車輛呢電動車輛嘅數字一路上升嘅話，咁市民其實而家最大嘅關注就係究竟充電嘅設施夠唔夠嘛。咁如果喺能夠利用私人市場嘅力量，嗰啲私人嘅停車場能夠盡快安裝多啲呢啲嘅充電設施，咁咪自然又會吸引更多人快啲去換呢個電動車啦，係嘛？這個一定係出現嘅。好啦，咁點解政府會收費呢？因為目前唔收費呢，就變咗呢就係停車場嘅業主呢就承擔咗而家個電費喎。咁如果你話第日佢可以收費嘅，又可以因為有多啲充電裝吸引更多嘅電動車車主呢泊架車佢哋嘅地方，然之後落去就係購物又好食飯又好，咁兩全其美啊，係咪？咁更加鼓勵到呢啲嘅業主呢就樂意呢係盡快安裝多啲呢啲嘅充電設施呢，我相信係能夠達到呢個效果嘅。 咁阿易志明，其實頭先你講到咧，如果咁樣嘅邏輯咧，即係話而家政府嗰、那個即係、就是、停車場嘅嗰、那個充電車位，佢早啲提早收費咧，其實佢都係間接係咪想去鼓勵翻啲私人嘅即係管理嘅停車場啊，去即係盡快去即係加裝呢啲即係充電位咁樣咧？ 嗱，我頭先講嗰個解釋咧，就目的我相信係嘅嚇，就想鼓勵啲私人停車場盡快安裝。嗱，咁仲有另一個角度去睇嘅，我哋政府早期咧，政府停車場提供呢個充電設施唔收錢咧，就因為咧就擁有電動車嘅人實在太少啦。咁啊，想鼓勵嚇，為咗達到呢個碳中和嘅目標咧，鼓勵多啲市民盡快更換電動車咧，呢個係佢嘅政策目標啊。好啦，咁但係由於政府唔收費，咁其實個電力佢都係要俾錢電力公司㗎嘛，政府用電都要俾錢㗎，唔係唔使俾錢㗎嘛。咁邊個俾呢？就因為我哋庫房俾囉，係咪？咁庫房俾即係話呢，你同我如果今日都冇用電動車，冇去政府停車場充電嘅，就其實你同我都一齊負擔呢個手費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呢，能夠其實遲早你都要收費嘅，因為冇可能呢係長期係咁由公帑去支付呢樣嘢嘅。亦都唔公道，對嗰啲唔揸車或者唔擁有電動嘅車人嚟講，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覺得，但係政府嘅目標咧就唔係為咗想即係純粹話想收翻個成本嘅，而係咧係因此希望頭先所講鼓勵私人停車場盡快安裝更多嘅充電設施。 咁頭先我哋提到啦，即係政府停車場即係會慢慢嗰啲充電器都會市場化，會收費嘅。咁嗰個定價上面嚟講，應該去點樣去決定好咧？ 嗱，定價咧就唔係你同我決定，又或者係話係咪由邊個事務委員會去決定？因為電價咧由電燈公司決定嘅，電力公司。咁佢哋咧一定係按實際情況，每一度電係幾多錢就幾多錢啦，係嘛？咁當然我哋知道有慢速嘅一般13 mAh 嘅充電，中速、高速充電，其實因為個設施唔一樣，佢要求嘅電力供應亦都唔一樣，個收費亦都唔一樣嘅喺每一度電嗰個供應嗰度。咁而但係咧，一定因為香港嘅法例咧，係任何人未得電力公司同意之下，不可轉售電力噶嘛。咁所以必然係由電力公司咧同嗰個，譬如今日商場咁樣，如果第日要收費咧，這個商場個停車場咧，嗰、那個營辦商佢必須要同電力公司咧去協議一個收費啦。咁佢哋之間咁啊，睇下因為好多因素噶嘛，視乎你用量點樣啊咁樣。好啦，咁然之後，但係我相信咧，商場或者呢啲停車場嘅營辦商咧，佢都必然會有一啲附加費擺落嚟嘅。因為點解咧？佢有個前期投資安裝呢啲設施咧，佢有呢啲設施嘅維護嘅一啲嘅費用啦，咁可能會有啲著量加上去。咁但係咧，加多與少咧，呢、這個又視乎市場個力量嚟改變咯。因為咧， 任何一個如果係有附設商場嘅停車場咧，好明顯佢梗係希望平啲，吸引多啲人過嚟擺低架車充電之餘，就落去購物或者食飯，係嘛？咁所以呢個價格咧係市場會有一個定奪嘅。不過基本收費係由電燈公司同埋嗰個營辦商佢哋嘅協議走出嚟嘅。 嗯，咁阿易志明，咁其实嗱，头先即系根据政府嘅政策啦，其实如果以即系私人嗰个电动车啦、私家车嚟讲啦，咁佢哋充电都系即系应该佢哋主要就喺自己屋企嘅停车场、公园停车场啦，或者佢哋工作地点嘅停车场啦。咁如果讲开即系自己住嗰个地方嘅停车场咧，其中有唔少车主都可能系住公共屋邨。咁其实喺公共屋邨嗰个停车场嘅充电位方面咧，即系如果系啲旧嘅屋邨咁其实佢哋。即係加裝呢啲咁嘅充電車位或者設施，其實應該有難度噶嘛，係咪？即係如果照我理解， 要睇情況，有啲有難度，有啲就冇乜難度嚇，即係都好視乎個別屋苑嘅狀況，佢本身嗰個火牛房裏邊嘅設施夠唔夠，或者如果唔夠要擴大個容量，佢個火牛房又夠唔夠位裝咧？咁嗱，如果你話夠位嘅就簡單咯。啊，咁如果唔夠位咧就複雜啦嚇。咁但係如果唔夠，你都要拉多條電入嚟，咁電燈公司都會配合嘅做呢啲嘢。 嗯，咁但係如果對於私人屋苑咧，因為嗱而家應該政府就有一個即係 EV 即係嗰個屋苑充電二嘅一個資助計劃啦。咁其實而家呢個即係照你嘅理解，其實呢方面嗰個即係資助計劃啦。咁其實對於私人屋苑去加裝或者去安裝呢啲即係充電設施，咁其實嗰個進度係咪即係都係合乎係個期望，定係都係仲係少咧嗰個充電位？ 嗱，嗰個受歡迎程度咧就肯定噶啦嚇，因為已經爆曬標噶啦。咁就政府已經係加咗撥款，但係都唔夠嘅。咁究竟會唔會政府再加錢落去嚟令到更多嘅屋苑可以申請呢？而家大家都未知呢一樣嘢。咁市場個需求存唔存在係存在嘅。咁但係我相信政府會考慮啦，即係佢財務承擔能力係點樣啊，同埋佢嗰個想更係咪想快啲達到佢個政策目標啊？咁呢個我諗政府要自己去平衡啦。不過市場有聲音希望係可以加碼繼續嘅。 嗯，易志明啊，都想同你倾埋嗰个即系电动车嗰个增长嘅数目，因为头先我哋倾过啦，其实即系电动车呢几年增长得咁快，即系除咗嗰个车种啊品牌多咗啦，个充电配套好咗之外，咁另一样就系嗰个一换一嘅计划啦。咁其实呢个一换一计划咧就仲即系差唔多一年之内就会完噶啦。咁你认为下一步应该点样咧？ 嗱，我就覺得咧，如果你以今日嚟講啊，雖然咧，我哋睇一個數，嗱，而家差唔多兩架車咧，出兩架新車咧，就一架電動車，呢個係一個非常鼓舞嘅數字啦。咁但係你睇整體嘅數字，香港有60多万架私家車登記咗嘅，到而家為止都係講緊50000多架，應該如果我冇記錯，咁嗰個比率仲係低嘅嚇。咁如果我哋係想快啲咧，我就覺得。政府係有需要考慮一下，係咪可以將呢個計劃延長啊？啊，咁點解我會咁講？因為其實係好多市民咧都想換嘅，咁但係有啲車咧，而家你知道，因為中美貿易摩擦嘅關係咧，導致啲晶片全球有啲短缺啊嘛。 嗯。 啊，咁變咗有啲車係交唔到車啊，而家。咁所以咧就有好多人想换，但系佢系钟情某一个型号，但系喺嗰个车厂就对唔住，我交唔到货等等先，到时再算啦咁。 嗯，头先易志明你话即系而家嗰个电动私家车个数量，咁根据资料咧，咁啊截至2023年2月底咧，即系嗰个即系电动私家车个数量咧，即系有大约50700部咁多嘅。咁就嗱，如果睇翻头先，我哋头先都有讲开嗰个 EV 屋苑充电二嘅资助计划啦。如果根据政府嗰个即系期望啊，嗰个路线图啊，咁佢哋就希望可以2025年咧就可以即系会有成200000个，或者如果即系佢哋由150000，即系之前个期望咧，就去到而家200000个，即系呢啲咁样嘅 充电 位啦。咁其实如果去到呢一个咁样嘅数目啊，咁即系去到2025年有成200000个呢啲咁样嘅屋苑嘅即系充电位啦。咁其实即系对应翻而家嗰个电能，即系电动车嗰、那个即系私家车嗰个增长啦。咁其实系咪多呢、這个数目系咪都系一个合适嘅比例咧？ 香港呢，如果你睇返呢私家车个泊车嘅车数同埋泊车位比例呢，目前大概1:1.1。咁即係话呢，其实呢所有嘅车位，但我讲呢个泊车位包括咗全香港有私人，亦都有政府，亦都有即係其他私人嗰啲商场或者商业楼宇嗰啲啦。咁如果你话全部装晒呢，其实就需要有60万个。 最少啊。咁但系而家咧，你话政府目标系大概 好。阿易志明，我哋先倾到啦，休息一阵，我听一听新闻，我哋翻嚟再继续讨论下呢、這个即系、就是、电动车嗰、那个即系、就是、充电器或充电站嘅问题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威尔斯医院手术室一度自动门路轨的铝金属外壳，寻日朝早脱落，事件之中没有病人或者职员受伤，医院服务亦都没有受影响。院方话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安排工程人员紧急维修，维修工程已经在昨晚完成。院方正是调查事发原因，而涉事的铝金属外壳用作修饰路轨内的电线面板，承办商曾经在上个月为那道自动门加装感应器。为审慎起见，威院会在今日内完成检查所有近期由同一承办商加装感应器的自动门，强调事件不涉及楼宇结构安全。威院已经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总办事处呈报事件。港灯发言人说，供电系统在凌晨进行线路保养维修时，有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港岛多处地区在凌晨0:49出现电力中断。经过紧急处理之后，供电在凌晨1:37全面恢复正常。受影响地区主要散布在南区、鸭脷洲、田湾一带，东区、杏花村、太古和筲箕湾一带，湾仔、摩利神山和摩顿台一带，以至中区薄扶林一带等。发言人对事件引起市民不便深感抱歉，正是调查故障原因，并且会适时向政府监管部门提交详细报告。对于有指事故是由于南丫岛机组出现问题引致，发言人强调港灯在南丫发电厂内的机组虽然亦都受到电压波动影响，但是已经在短时间内相继回复正常运作，供电系统亦都在处理早前的故障之后，继续保持稳定的电力供应。学友社调查发现，以十分为极大压力，应届文凭试受访考生压力平均分为7.01分，22.7%受访考生处于9至10分极高压力水平。两项指标都较去年录得明显跌幅，反映今届考生压力水平是疫情以来最低。学友社上个月以网上问卷访问来自27间中学的700多名应届文凭试考生，发现英文科是为考生带来最大压力的学科。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分析，现届考生自中四起受到疫情停课影响，英文科是学生需要较多沉浸学习的学科，即使恢复正常面授课堂，仍然较难追回落后的进度，因此倍感压力。学友社提醒考生，虽然整体考生压力自高位回落，亦都要注意身心状态，适时寻求协助。泰国警方拘捕6人涉嫌绑架一名中国商人，勒索400万泰铢赎金。被捕疑犯被白布蒙头押上警车。一名中国公民上个星期六收到视像电话，得知他的朋友被绑架，绑匪要求400万泰铢赎金，折合大约90万港币。报案人支付部分款项到其中一名绑匪的银行户口之后，绑匪在华欣一家餐厅释放他的朋友。警方在附近埋伏，当场拘捕2名绑匪，并且在今个星期一晚拘捕另外4人。泰国传媒报道，被捕人士包括商人的泰籍女友，她涉嫌有份策划绑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朝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五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去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慢线落湾仔行车系正常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去到纪元。九龙方面啦，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邻街嗰段啦，稍为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接近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嗰段咧车多噶，龙尾系去到安定村。要提提大家啦，观塘协和街爆水管，来回方向跟住秀雅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经过要小心忍让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咁啊，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吓，咁我哋而家系即系继续讨论紧咧呢个即系电动汽车普及化，咁其中讲紧咧即系政府嘅停车场嘅即系充电设施咧就会即系提早收费嘅。咁啊，如果即系车主啊或者市民咧，对于话啊而家政府停车场准备呢一个即系提早收费咧，即系充电嗰个设施，咁有意见嘅话咧，可以打嚟我哋热线咧1872311嘅。咁我哋继续咧同咧即系嘉宾啦，阿易志明倾下先。啊，易志明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即系倾咗一段啦，咁我哋都仲有一个话题，都有兴趣想问一下就系咧嗱，电动车个好处就系减少嗰、那个即系路边嘅即系废气排放啦。咁但系而家啲电动车咧，即系经过好一段时间之后，其实个电池有机会即系都会退役噶嘛，即系会咁，其实点样处理咧？ 嗱，呢个锂电池咧就佢即系当然有个所谓周期啦，因为你知道大家好容易理解嘅咧，就系你买一个新嘅手提电话，咁咧初咧就插一次电咧，可能用佢5日6日，咁啊用下咧，而家一日要插两次吓，因为佢个电池一路会跌嘅嗰个效能啊，咁所以咧，咁但系咧电动车，因为你又唔能够令到佢即系差唔多跌到唔喐得先去用噶嘛，所以咧大概去到70%到咧，你就会退役嘅。好啦，咁佢退役嘅時間咧，咁你點做咧？係咪抌咗佢咧？又唔係嘅，因為佢有一個所謂二次生命。咁但係呢個二次生命咧，就唔係咁簡單咧，就好似而家今日啲鹽酸電池咁樣，我攞佢駁埋一堆，插好電佢，然之後又可以作為一個 backup 啊，即係一個後備電池啦，個電力供應咁。佢係需要，因為呢啲而家嘅呢啲電動車嘅電鋰電池咧，佢係由好多個細電池所組合成一嚿一嚿咁樣噶嘛，一板一板咁樣。咁咧，你就要再攞呢啲鋰電池攞翻去呢啲一個適合嘅工場嗰度咧，就逐個拎出嚟測試咗每一件個剩翻有幾多嘅能力，然之後將佢分級再組合翻佢，然之後先要攞出去可以再有一個第二次生命嘅應用。咁中間有個過程同埋有啲規範嘅。 好啦，咁當佢用完呢一個之後呢，咁你就係咪就抌咗佢呢？其實唔係喎，因為佢裏面嗰啲原材料呢仍然可以回收再用㗎喎。咁、啊、但係呢就呢度嘅要求就比較高嘅，因為佢鋰電池嘅處理呢係有一啲危險性嘅，咁、所以就要做。咁呢樣嘢呢其實呢香港政府都明白，我哋係作為議員呢都一路催促緊政府呢，喂你要盡快開始籌備呢樣嘢喇喎。因為而家已經開始有電池，其實已經係開始退役㗎喇。咁當然而家呢一刻呢就好簡單嘅，佢就交返俾嗰個汽車嘅代理商，就你負責去收返佢。咁收返之後，佢已經攞咗個批准牌照㗎喇。咁然之後佢又要交俾啲合資格嘅搬運商，就送去一啲合資格嘅處理商嗰度。咁呢就而家都有幾個呢啲不同嘅牌照出咗嚟嘅。咁呢就目前係暫時係用一個咁嘅方法，但係我就未聽到呢有人呢係能夠將佢攞嚟做測試之後再重新組合去作為一個所謂第二次生命嘅應用。我就唔覺得市場而家去到呢個階段，可能因為個量實在太少。 嗯，咁你預計咧，即系呢一啲嘅即系電動車用嘅鋰電池咧嘅回收嘅高峰期大概會係幾時？同埋到時我哋香港會唔會都有可能有一個嘅即系回收行業係出現到咧？ 嗱，呢個回收行業我認為係必須嘅嚇，呢、這個第一。因為點解咧？因為巴塞爾公約咧都講咗嘅，所有呢啲嘅廢電池咧，如果本地能夠處理咧，應該本地處理。如果唔係，先至可以咧係按規矩咧去運送去一啲合資格嘅國家嗰度咧去處理。咁我哋香港政府我知道呢，香港我知道有人係有興趣投資做呢啲回收再造嘅工作，亦都政府亦都開始睇緊呢一樣嘢，咁我相信到時係會有嘅。好啦，咁你話幾時大概會呢啲嘅情況會出現呢？咁嗱，如果你留意下而家一般賣呢啲電動車呢，佢會嗰個生產商呢就會同你講，嗱我呢就保用呢個電池呢就20萬公里或者8年咁樣。咁、所以即係你睇到呢，就係、是、咁一般私家車就好視乎你嘅使用量啦，有啲又少啲，有啲又多啲咁樣。咁如果你講八年，因為一般私家車我估計一年大概10000公里咁上下啦，咁大概八年，所以你睇到比較開始有量嘅呢，由今日開始數呢，可能都要五年後到啦。 嗯，好，咁啊，易志明，咁啊，多谢你嘅意见先，咁我哋倾到呢度，同易志明，咁啊，易志明咧就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嘅，咁啊，依家我哋倾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动车普及化，讲紧即系充电站嘅充电设施啦，咁最主要系而家讲紧嗰个政府嘅停车场就嗰个即系充电设施会提早收费啦，咁听众如果有意见可以打电话咧18723同我哋倾下嘅，咁其实林志恩啊，咁头先咁样听落，其实嗰个电动车嗰个普及咧，其实啱我哋讲到嗰个退役电池嘅回收嗰个问题咧，其实都系一个环保议题嚟嘅。 系啊，咁我就听闻咧就话而家其实因为头先易志明都提到啦，就话即系香港冇一个好成熟嘅回收技术啦，咁所以而家嗰个做法咧都系要运去外地度做循环再造嘅，譬如南韩或者比利时去做一个合适嘅处理方法。咁另外咧就政府都有一个追踪系统嘅，因为其实而家咧电动车退役电池咧就受一个叫废物处理条例同埋佢嘅附属法例咧就规管啦。咁而呢啲废弃电池嘅生产者咧就要向环保署登记，成为一个叫化学废物生产者嘅，咁佢又要适当包装啦、标签同埋存放呢啲废电池，咁政府亦都会即系定期做一啲抽查嘅。 咁所以其实话即系而随住个电动车嗰个退役电池啦，咁其实就会衍生咗一个即系回收嘅一个即系事业啦。咁即系如果啲初创公司都可以思考话系咪喺呢方面都可以谂下点样可以有效去即系头先阿易志明讲啦，俾嗰个即系退役电池有一个二次嘅生命咧，即系可以有个即系再利用呢一样即系退役嘅电池去做其他有好处嘅嘢咧，咁样。咁我哋可以再接听即系另一个嘉宾系啦。咁我哋请到咧李耀培啦，香港汽车会会长。咁李生你好， 系啊， 咁 主持好， 系啦。咁其实我哋而家讨论紧嗰个即系停车政府嗰个即系停车场啦，嗰个充电设施咧就会系提早收费嘅。咁就你嘅意见认为，即系提早收费系咪好有好处咧？即系对于推动呢个电动车个普及化？ 嗱，当然咧就系啱啱相反嘅吓，即系如果提早收费咧，其实就呢段時間講咧就好似唔係好合適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咧就係電動車咧有一個補助計劃咧就一換一，咁一換一咧就係去到出年嘅4月1日咧就係到期嘅。咁究竟日後仲會唔會有電動車嘅補助一換一咧？ 咁好啦，咁啊四月一号又到期，但系政府又未有消息喎。咁而家嚟计咧，政府反围咧就讲咧就话啊，政府嘅停车场以前系免费嘅，而家系提早可能系宣布话要收费。嗱、这个、呢个咧，我觉得政府需要都要做一啲解释或者梳理。因为照正常咧，我哋睇翻咧佢嘅文件咧，就系2025年之前咧，政府嘅停车场嗰个充电都系免费嘅。咁点解就未到2025年就已经话需要收费咧？咁呢个咧就真系要解铃人需系铃人。咁究竟政府出嚟有啲乜嘢可以做到一啲即系解释翻点解要收费咧？咁呢个咧都希望政府啲部门咧。可以讲得清楚啲啦。 嗯，咁你会认为即系最理想嘅所谓呢啲即系政府嘅即系充电器嘅即系所谓市场化啦，即系最适当嘅时机应该系几时咧？即系咪如你所讲，可能系同步都宣布埋，即系一换一计划系会延长啦，咁样同时去做呢个市场化先系最好咧？ 嗱，呢个当然啦。 嗯， 因为点解咧？即系话以过往嚟计咧，未有一换一计计划咧。十年內咧，我哋都係可能得過10,000+啲嘅電動車。咁自從咧，即係話有一換一嘅計劃，呢兩三年咧，其實你睇到咧，特別喺上年咧，2022年，因為有一換一嘅計劃咧，喺整個市場嘅新車咧，電動車係佔咗60%，普通嘅一啲燃油車只係得翻40%。咁即係話咧，非電動車嘅新車係大跌嘅。而電動車嘅一啲嗰、那個比率咧，就係、是、提升咗幾百個 percent。咁你見到咧，即係話由於有一個優惠，好多時車主咧就係話其實佢可以換，可以唔換，或者遲啲換都得嘅。咦，係、哦，不過政府咧又因為有個一換一嘅計劃啦，同埋而家好多政府停車場都係免費充電喎。咁咧喺呢啲咁嘅優惠上高咧，就吸引到咧。一啲需要換車嘅朋友咧，佢就將一架車換另外一架啦，即係將架燃油車咧就換成電動車，咁就攞埋個稅務優惠。咁你見到呢個成效係非常好嘅。 咁所以其实即係有意见呢，即係就会认为而家即係政府嘅即係公共停车场佢嗰个即係充电嘅车位，即係停车位啦，提早收費咧，咁係未必能夠即係鼓勵嗰個電動車普及化啦。咁聽眾如果係對即係呢個話題有意見咧，可以打電話嚟我哋熱線18721。咁阿李耀培，咁其實講到呢一度咧，咁其實除咗政府嗰個公共停車場有呢個充電位啦，咁其實政府嘅政策其實係即係鼓勵啲車主應該喺自己屋企嘅屋苑停車場啊，或者係自己工作地點嘅停車場去充電噶嘛。咁而政府嘅即係公共停車場嘅充電位咧，只係一個保電嘅一個作用嘅，咁所以你對如果係頭先因為葉志明有提到啊嘛，咁政府而家話要提早收費嘅話，即係佢哋嘅公共停車場嘅充電位提早收費係會係間接鼓勵到一啲私人停車場咧，佢會加快嗰、那個即係安裝充電車位啦，因為有啲收費即係起碼個成本上高，佢哋會有一個即係補助啊嘛，咁唔使話自己要即係個管理公司要自己要揞錢咁樣，咁你點睇呢方面咧？ 當然啦，即係喺外國咧，其實大多數咧，都係即係車主嘅停車位咧，係自己咧或者啲 yard 咧嗰度咧，其實佢哋夜晚黑咧就充電，咁其實係最好嘅。 嗯， 即係話，但係香港唔得啊嘛，香港唔同外國咧，佢哋自己有私人嘅地方嘅停車同埋有充電嘅位置。當然啦，喺政府咧呢兩年咧，佢係做所有啲新嘅樓宇啦，或者新嘅商場咧。佢哋都係需要佢哋有曬所有一啲充電嘅設施喺度㗎啦。但係不過大家都明白喎，呢兩三年嘅新樓佢哋有個規定俾佢嘅啫。但係你要記住，香港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啲舊式嘅大廈，同埋我哋車主呢好多係冇一啲私人嘅車位嘅。大多數呢都係一啲我哋叫月租啊，又或者呢係時鐘嘅車位嘅。咁所以佢哋自己本身夜間嘅充電咧就會好困難啦。咁佢真係需要出嚟充電嘅。咁當然咧，即係現在嚟計政府講咧，佢鼓勵一啲私人嘅 commercial 嘅一啲充電公司。咁呢個都係好事嘅，因為單靠政府嘅公共嘅充電系統咧， 我諗咧有排追。嗱，我簡單啲講講咧，我哋到今天即係話係今年嘅二月份咧，我哋已經超過咗51,000+電動車。 嗯。 咁而政府嘅公共嘅充電嘅設施咧，佢名義上咧就話有5,400。 嗯。 咁但係5,400裏邊咧，有27% 咧係13A，即係話啲慢充嘅。 嗯。 大家一定要記住，如果慢充嘅話咧，一般嘅電動車咧需要大概16-17小時啦，先至可以充滿80%。 嗯。 咁你諗一諗。換句話講，佢嗰5,000+個裏面呢，其實有成大概1,000+個呢係慢充。咁嗰幾個慢充呢，好坦白變咗都唔係一個公共嘅。嗰架車擺咗喺度呢，可能要充10小時以上先可以充得到啲電。咁所以呢，換句話講呢，咁而家嘅充電嘅設施係唔夠嘅。咁單係政府呢，我諗有排都要追，但係當然呢個係一個政府行為，因為點解政府係推動呢個電動車嘛。咁所以呢，如果電動車越多嘅時間呢，除咗政府佢個基建包括係快叉啦、中叉要做多啲之外呢，喺私人呢嘅充電嘅一啲公司呢，亦都係變咗係有一個商業嘅行為啦。因為車越多嘅時間，佢需要個充電係嗰個位置要越多嘛。咁可以咧，係促成咧一啲私人嘅一啲做法咧，係多啲啲充電嘅措施。到現在嚟計咧，喺政府嘅公共嘅一啲充電，我當佢係真係有5,000+可以做到啦。但係咧，成有50,000+車啦，51,000+車，差唔多一個充電位要10架車去排隊喎。咁換句説話講咧，呢個係大大反映到咧，如果喺公共政府嘅設施上高咧，是那個需求量是很大，還是爭了很遠，所以私人的一些商業行為的充電呢，其實如果隨著充電的電動車越多呢，這個亦都是可以這樣講，是一個商業的行為可以做得到的。 嗯，那好，李耀培，我們跟你先談到這裡，多謝你的電話。李耀培是香港汽車會會長，我們現在談的是政府停車場諗住嗰個即係充電位就要提早收費啦。我哋即係有聽眾有意見喎，我哋先聽聽聽眾林先生嘅電話先。林先生你好， 係大家好， 係啊，你對於係你有咩意見咧？ 有個嘉賓咧講緊個電池嘅問題咧，咁其實我都識得啲工程師啦，咁啊傾下偈啊，平時咁同佢哋講咧，佢話嗰個電咧其實真係好毒啊，同埋暫時咧都未有能力去處理嗰啲電。咁所以話有咩商機又可以循環再用呢，似乎而家嘅科技呢都係未做得到嘅。咁所以我啲工程師同我講呢，其實電動車係咪真係咁環保呢？咁事實上真係唔係囉。即係唔好講得佢咁神奇啦。第一，佢個電會好毒，到而家都唔知點樣解決嗰個電池嘅問題。因為退役就快，係你哋頭先都講話就快退役潮啦，係咪？咁到時咁多電點算呢？嗰個填海呀，大鑊囉。 Okay, 第二样嘢咧就系嗰啲电咧，电动车嗰啲电喺边度嚟嘅咧？喺电厂嗰度嚟噶嘛，系咪？咁电厂啊烧咩咧？烧煤、烧石油噶嘛。咁而家只不过系将喺个市区里边嘅染污咧去减少，然后将嗰啲染污咧搬咗个电厂个附近啫。所以咧，电动车根本上就唔系环保，就千祈唔好煲得佢咁犀利话环保又成。 好咁啊， 都汽油车差唔多 嘅。好，收到林生。是啊，收到你意见。好嘛，多谢林生嘅电话先。咁啊，林生其实都关注到咧嗰个即系退役电池咧，即系电动车嘅退役电池咧嗰个回收嘅问题啦，都希望即系会有好啲嘅处理啦，咁样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好， 系啦。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青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轮流闯到11艘，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嘅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嚟新嘅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青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 自由風，自由風時間啊！咁林志恩啊，頭先又聽到即係汽車會會長又會講到咧，即係其實即係佢就會覺得啊，而家你政府停車場去做呢、這、一個即係充電車位嗰個收費，提高收費咧，其實未必即係有效地去即係鼓勵啲車主換電動車嘅，因為即係佢覺得啊，因為你個一換一嗰個政策又未有一個延續嘅說法咁樣。 咁同埋佢都提到一點咧，就係、是、都有啲數字可以補充嘅。佢就話咧，其實喺即係我哋講啦，話全港有即係5000多個嘅即係公共電用車充電器咧，其實入邊咧，如果講緊快速充電嘅咧，其實增長個幅度都係比較慢嘅，因為四年咧係增加咗500個啦。咁去到舊年年底咧，其實全港都唔夠1000個咧係快速充電嘅。咁呢個咧其實都即係同成個即係市區成個配套有關係啦，譬如即係嗰啲電力嘅供應不平均啊，電網負荷唔到等等，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個基本嘅基礎建設上面點樣去配合咧？即係成個電動車嘅發展咧，我諗呢個都係一個長遠嘅問題， 都係有難度嘅。咁我哋而家就接聽另一位即係嘉賓嘅電話，咁但係聽眾如果對於呢個話題有興趣嘅，可以打電話係1872311嘅。咁我哋接通咧，即係陳志求，咁佢係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嘅，陳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系啊，咁啊，头先我哋听到有啲嘉宾都会提到就话啊，而家政府嗰个公共停车场嘅充电车位啊，嗰啲设施佢提早收费嘅话咧，即系会即系鼓励到嗰个即系私人嘅即系屋苑或者私人嘅即系商场咧，佢可以即系做呢个即系充电车位啦。咁其实你自己点睇？即系你觉得即系呢方面而家即系充电位个情况系点样咧？即系如果喺你哋睇嗰个管理嘅物业上高。 如果喺私人嚟講咧，咁我諗都係大家啲車位比較集中啲嘅咧，就係喺嗰啲即係私人嘅屋邨屋苑啦，尤其是嗰啲大型嗰啲啦。睇翻咧，即係喺政府兩年半前咧，佢推出咗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咁佢係總共咧係都撥出咗20億嘅。咁就但係你睇翻咧，到兩年半呢個時候咧，大概到今天啊，即係成功係申請到而又可以展開到嗰個工程嘅咧。只係得十個屋苑嘅啫，涉及到咧大概1400個車位啦。即係當中其實咧遇到好多困難重重嘅，咁就即係當然即係而家政府都開始係將嗰啲關卡咧係逐一逐一咁樣去鬆綁啦。咁但係咧，我哋睇到咧就喺嗰、那個即係喺涉及到嗰啲法團啊、嗰啲同地方啊，咁同埋嗰個技術上面嗰個問題嗰啲咧。咁都需要兩邊咧，係要做一啲即係做一啲技術上面嘅支援。咁特別係即係而家佢嗰個資助計劃咧，就係每一個屋苑咧，最高嘅上限就係1400萬啦。咁但係你睇到1400萬裏邊咧，有啲即係屋苑咧，其實好大嘅，你好似太古城啊、黃埔花園啊、嘉湖山莊啊。咁近日咧，你都睇到咧，譬如嘉湖山莊咁樣，佢總共有6期嘅。咁你你又當佢係一個，因為係一個單一嘅屋苑咁樣咧，就好似最近佢哋都同政府方面咧，亦都係即係傾緊嘅，可能都會即係增加一啲嗰個撥款咁樣啦。咁你睇到即係而家即係可以展開工程嗰啲咧，都係比較簡單啲咧，細型啲嘅，即係一啲大廈、一啲屋苑，即係涉及嘅車位數量唔多嘅。咁你11個屋苑咧，都係涉及到1400個車位，但係你淨係一個黃埔花園都已經有超過2000個車位㗎啦嘛。咁呢啲佢又分開咗咁多期嘅，咁啊變咗咧嗰個複雜性咧係即係尤其是涉及到嗰啲技術上面嘅問題咧，本來就好簡單嘅啫，即係喺若干年前咧，兩年其實都做過啲支援嘅計劃嘅，但係咧就似乎即係都好難咧就去遊說到嗰啲居民啦、業主立案法團啦，去接受即係呢啲方案咧，咁我相信咧都仲要喺好多個唔同嘅持份者咧，喺嗰個技術啊、財政啊，或者係大家協調嗰方面咧，都係要做多少少功夫嘅。 咁啊，陳生嗱，好快再回應一下，即係除咗立案法團嗰個問題咧，咁其實話招標有冇困難咧？ 招標都有嘅，因為咧你睇翻咧就你要首先你要揾兩邊啦，做一個技術上面嘅評估啦，要去嗰個現場嗰度睇啦。譬如你喺個牛房嗰度啊，即係你點樣拖出嚟啊？咁拖翻出嚟嗰啲線。因為佢啲停車場咧，即係個距離咧，亦都係佔咗你嗰、那個即係嗰個價錢嗰個成本嘅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啦。咁你做咗嗰個技術上面嗰個 proposal 之外咧，你亦都要開始去打價啦，打價。 好，咁啊，陳志求，我哋傾到呢度先嚇，多謝你電話。係啦，咁我哋先聽一節咧嘅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去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上狮隧啦，车龙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龙排到安定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咁啊，林志恩，我哋呢一节咧又转转个话题啦。 好。 咁啊，啱啱呢个礼拜咧就即系刚过嗰个礼拜咧就派发即系。第一期3000元嘅電子消費券，咁啊，你攞咗未咧？ 我攞咗啦。咁不過咧，因為今次頭先你所講啦，即系今次係分兩期派噶嘛個消費券，咁即係總額5000啦，咁第一期攞3000啦，咁其實咧就比起上次嚟講就少咗上次10000元消費券，咁所以我就諗緊咧，即係點樣用啊啲錢，因為又唔算係好大嚿錢，咁係咪即係難啲我嚟做大額消費咧？即係可能都係用嚟搭下車啊，或者買下啲日用品咁咯，我諗。 咁上次你10000元消費券。即系你攞嚟做啲咩消費咧？ 我因為咧，我係用八達通嚟攞，咁但係因為八達通咧，其實佢有上限係3000元啊嘛，咁所以再加埋咧，今次咧佢嗰個公共交通費用補貼咧係同一日同即係嗰個消費券一齊攞嘅，咁所以咧就即係要分兩次我先攞得曬消費券，咁所以就變咗今次嚟講咧，其實我每次都係即係攞唔夠錢，咁譬如上次咧八達通攞都係攞嚟搭下車咁樣啦，咁阿志堅你攞咗嚟做咩啲錢？ 我其實同你一樣咯，我又即係。可能物欲低啲啦，諗唔到點樣使咪，都係攞嚟即係一般即係搭車啊、食飯咁咯。咁就反而我太太就諗得通啊，可以即係俾佢就換個新嘅智能電話啦。咁我就見到其實咧，即係我睇到啲報道都係即係講緊呢個即係呢一期嘅消費券咧，其實唔少市民都會係攞嚟去。即係電器鋪消費啊，或者係我個觀察啦，因為我去咗商場睇過一下咧，行下商場一陣，見到好多人去買運動鞋咯，即係買波鞋啊，買啲跑鞋啊、行山鞋啊，就即係當中有唔少就係啲即係長者或者係啲即係公公婆婆咧，都買下啲跑鞋啊、行山咁樣，所以就我見有啲人攞消費券就去做呢一個咁嘅消費。 我都聽有啲女性朋友就話我嚟買化妝品或者一啲美容儀器，因為其實咧我哋之前咧有一期都傾過一個問題咧，就是、因為而家唔使戴口罩，咁所以咧啲女士會多咗買一啲化妝品啦、美容儀器啦，甚至係相機等等嘅。咁所以我身邊有啲女性嘅朋友咧都愛咗嚟即係咁樣用個消費券。 咁當然啦，對於嗰個消費券咧，咁零售業就有啲即係消費品就會受惠啦。咁但係你話喺飲食業啊，咁有冇受惠咧？咁有啲人話有啲人又話冇。咁我哋見咧，即係有啲報道話，即係啲酒樓啊，有啲酒樓個別酒樓啦，佢未必就受惠到個消費券。咁啊，即係未必好多人話落嚟話即係食啲好貴嘅嘢啊，或者訂一圍台去食飯啊咁樣。咁食飯方面，其實你攞消費券食飯都係會係食啲即係平時食開嗰啲，定係你都會特登會食好啲咁樣特登，即係因為我啲屋企人就有消費券咪試下食好啲啦，即係平時唔食嗰啲可以試下食啊咁樣，因為有叫做有個政府津貼嘅錢去做啊。咁其實嗰啲錢都係納税人啲錢嚟嘅。 咁 但咧，因為咧，其實派消費券係16號嘛，即係上個星期日啦。咁再之前咧就係復活節假期。但如果要食咧，其實復活節假期，我諗好多聽眾都嗰段時間已經出咗去，即係食貴嘢、食好嘢。咁所以剩翻16號又係咪再攞消費券去餐廳嗰度消費咧？我自己就冇啦，即係冇再拎個消費券嘅錢就去所謂豪食啦。再 同埋我有啲朋友就。即係雖然話復活節之前有個長假期啦，但就冇特別去請假去旅行嘅。咁佢又留翻即係跟住隔個禮拜先再請假咧，就去一個長旅行啦。咁所以即係有機會有啲即係朋友都未必喺香港，即係就算消費券嗰日第一期派咁樣有3000蚊，佢都未必即刻使到住，因為可能佢係身處喺其他地方，即係去緊旅行啊咁樣。咁所以佢又未必即係。留港消費啊，又未必去到餐廳食嘅，或者去酒樓食嘅，咁所以未必真係話即係行行都會受一個即係優惠咯。 嗯，咁有啲餐廳咧，即係呢幾日派消費券咧，咁都接受咗訪問啦。咁因為有一啲記者就問啊，即係同疫情期間，因為我都派過，之前都派消費券啦。咁同疫情期間嗰個提振作用又點比咧？咁就有啲咧餐廳酒樓就話咧，其實疫情期間派發消費券咧，就至少能夠帶動10% 嘅生意。咁但係咧上一個周末周日咧，其實就3-5% 啫，即係增長，即係話咧，今次派消費券咧，就比起以往嚟講咧，就冇得比噶啦。咁佢哋嘅解釋咧，就係話，因為其實大家已經復常啦個生活，咁消費券可以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消費啦，即係你唔一定要去食嘢。咁因為大家而家所有鋪頭都開翻啊，戲院又開翻等等，咁所以嗰個消費類型會多咗，咁就唔一定會係飲食業受惠啦。 咁啊，聽眾唔知你攞咗。消費第一期嘅消費券未啦，咁攞咗嘅究竟啊又點樣消費咧？咁又對於其實而家呢一個咁樣嘅消費券有啲咩意見咧？因為上一期就有10000蚊啊嘛，咁今期我哋即係加埋就5000蚊啦，即係爭一半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呢個未必一個常設嘅一個咁啊措施啦。咁如果聽眾對消費券呢個議題咧有興趣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1。我哋而家先接聽嘉賓電話先。咁啊，我哋揾到咧就係阿謝優安怡阿謝太，咁佢係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太你好。 你好， 两位 你好。 系啦，咁我哋即系啱啱呢个礼拜就有即系第一期嗰个消费券啦。咁其实我哋都想知啊，其实你哋协会有冇一啲即系会员嘅一啲数据睇到啊？其实啱啱嗰个礼拜日，咁究竟嗰个消费情况或者个零嗰个即系点样情况咧？即系唔同嘅产品啊，各样啊，点样？ 首先就是消費券，我哋都是針對本地市場啦。咁所以我哋嘅即係嚟緊講嘅都是比較係 focus 喺本地市場嗰方面嘅情況啦。咁而喺嗰、那個我哋分翻開兩個即係兩個階段去比較啊。一個咧就是比較翻派消費券之前嗰個嘅情況，另外一個就是咁對比起過去嘅消費券嘅嗰、那個情況又係點樣對比咧？咁首先，如果我哋睇翻喺消費券之前嘅情況咧，咁我諗大家都明白啦，即係撞啱我哋復活節假期啦，好多人外遊啦，同埋加上就係、是每一次派消費券之前咧，都有一個情況咧，就係大家都係留待個消費去到派咗消費券之後先至去做。咁所以呢，以至其實我哋喺消費券派發之前嗰個生意嗰個情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淡靜嘅。咁如果我哋對比翻嗰陣時咁淡靜嘅情況呢，咁大部分嘅會員呢都表達呢，其實佢哋係有即係都有雙位數字嘅增長嘅，對比起之前，咁譬如話有20-30%又有啦，又或者甚至有啲係高雙位數都有，咁呢個係對比起之前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對比翻以之前消費券嘅派發，譬如2020年嗰次，或者甚至2021年嗰次咧，咁其實我哋都見到咧都有唔同嘅情況嘅，有啲咧都有單位數嘅升幅啦，咁但係咧亦都係有持平，或者甚至係有頗高嘅跌幅添。咁見得到個情況咧，其實就係、是相信即係大家都知道嗰個嘅今次個消費券嗰個額度咧，其實都係比以前少咗。咁而且而家分兩期去派發啦，咁呢期都係得3000蚊啦。咁所以咧見到受惠啲嘅一啲嘅類別咧，都係啲比較係日常啲啦，或者係個單價比較低啲嘅一啲嘅類別咧，咁都係會比較係受惠。但係咧，如果去到一啲咧比較係高單價嘅貨品啦， 又或者是過去來講呢，是因為疫情，所以呢它是有一些帶動的，但現在大家都已經復常了，所以呢在雙重的打擊底下呢，見到有一些的類別呢，其實它那個的跌幅都挺犀利的，比起之前的消費券，大致上是這樣的情況。 跌得比較犀利一些的行業或者類別是哪一類？ 譬如我們見到譬如電器啦，電器都是其中一個一個的例子啦，咁都一來呢，今次嗰個金額已經是低了，因為如果真係講緊電器嚟講呢，都是需要一些比較多的金額啦，咁呢個今次個金額細了啦，再加上呢，我諗喺過去疫情嚟講呢，因為好多嘅一啲嘅網上嘅一啲嘅活動啦，咁所以大家對嗰啲電子儀器啊各方面都係會多咗一啲嘅需求。咁而家呢就因為嗰個需求一路都係放緩啦，咁甚至係歸回平淡。咁以至呢喺呢個雙重嘅打擊嘅情況底下呢，咁可能對一啲電器類嘅一啲嘅銷售呢，咁都係有一啲嘅影響啦。 咁謝太，我見到呢有啲報道呢，即係佢哋採訪即係嗰個派消費券啲市民啊，佢哋消費啲類別呢，咁其實就見到有些產品，例如是他們買波鞋啊、買金飾啊，有些都會走去買傢俬。其實這些類別在你們的會員上高的數據是怎樣？其實那個是否真的受惠到這些行業或者這些產品？ 如果講鞋、波鞋這些日常的衣著，其實是都有會員反映，其實他覺得消費券都是幫到的，只不過呢不是說幫到帶動有太大的增幅，而是幫到它 sustain 得到，即是維持得到那個保持得到它那個銷售的。而你說金色的行業方面呢，其實有少少就是因為那個金價的方面最近都是即是屢創新高的個金價，以至呢其實市民呢都是有一些想等金價回落才去消費，所以呢今次那個消費券那個的影響呢，其實都有少少即是本來是一些正面的影響來的，咁但係都係因為因應金價嗰個情況呢，都有少少係 offset 咗一啲。咁而另外呢就係你提到嗰個家具嗰方面啦，即係家品啊、家私嗰方面啦。咁我哋亦都有會員反映呢，其實當然如果係比較返即係之前四月初嘅時候淡靜嗰陣時呢，的確係有個升幅喺度嘅，亦都係做得唔錯嘅。但係如果比起返之前嘅一啲嘅消費券嘅派發啦，譬如2022年啊，或者2021年啊咁樣，咁其實咧都係見得到個跌幅。咁比起2022年個跌幅咧，相對都有跌幅，但係冇咁緊要。但係再比起2021年嗰個跌幅咧，就會比較大啦。咁相信咧都係因為嗰個嘅，即係如果講到係家品啊、家私嘅方面，需要個金額都係大啲啦。而今次個消費券嗰個嘅個金額都係低一啲，咁所以咧都係話真係你話家私係咪真係好受惠好受惠咧？其實都未必係嘅。 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佢本身對於個消費券個提振作用都有個估算啦，就係佢推算咧，就係每人收到5000元消費券嘅話咧，對整體經濟會發揮0.6%嘅提振作用啦。即係話首期每人派3000元，就會為市場咧注入200億嘅消費力。你對於佢呢個估算咧，有冇一啲睇法？即係喺你嗰個實際觀察嚟講，係咪有咁大提振作用咧？ 我相信仲要啲時間去觀察嘅，因為始終而家都係派發咗第一期啦，咁5000元未完全收到啦。咁而再加上而家市民對消費券嗰個熱情嗰個嘅即係程度咧，已經一路都係降低緊嘅。即係每一次我諗大家都係有咗經驗，即係如果大家記得係2021年嗰次咧，其實就哇一出到嚟就即刻嗰個彈跳力係好強勁嘅。咁去到2022年嗰次咧，已經係冇咁強勁啦，但係都係幫得到嘅。咁今年咧，其實亦都係相對嗰個彈跳力咧，亦都係再減弱一啲。咁所以咧，但係相信咧，可能係市民仲待住先啦。咁都係唔係話突然間即係衝出嚟，即刻第一日就已經去洗曬佢啊咁樣樣。咁相信我相信有待去再去觀察嗰個效力咯。 咁阿謝太，你又點樣預期即係嚟緊5.1咧？咁因為即係嗱5.1黃金週啦，咁又即係有假期啦，另外就有母親節啦，咁會唔會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氣氛，加上消費券呢啲即係叫做利好啦嘅氣氛啦，令到個消費市道或者零售業會再 即係有多啲即係起色咧？ 相信五一咧，咁大家都係期待住遊客嗰方面嗰個嘅來臨噶啦。咁你話純粹本地市場對五一嗰個影響咧，其實過去嚟講咧都唔算話真係好大。咁當然啦，都有一日假期，咁以至市民都係出嚟去消費嘅機會都係會高啲。咁加上都叫做啱啱派咗消費券，咁會唔會五一假期都有一啲嘅帶動力喺本地市場嗰度咧？我相信唔會冇。咁但係咧幅相信嘅幅度咧，亦都唔會話真係好強勁。但係反而咧，我哋即係零售商對五一黃金週國內客落嚟香港嗰個嘅數字咧，嗰個數量咧，希望真係會喺個遊客個生意方面真係能夠係帶動得到咯。 嗯， 咁另外咧都想同你回顧翻嗰個復活節假期嘅市道，因為其實好多報道都話咧，即係復活節好多市民就走咗出去外遊啦。咁其實今個月咧頭十日嘅出入境咧記錄都已經有即係600多万人係出入境嘅人次。其實你哋即係業內點樣去總結嗰個復活節嗰個市道咧？ 其實真的很難捱啊！呢段時間，即係由四月初去到即係派消費券之前，咁就的確係好靜嘅，即係我哋見到嗰個市況。咁但係頭先我都提過啦，其實呢段時間靜咧，相信亦都係除咗係多人外遊之外咧，亦都係因為嗰個消費券嘅來臨嘅前夕咧，往往都係一個即係令到市民去令到佢哋都係留住佢哋嘅消費，去到消費券派發之後先至去消費。所以咧，即系依个双重嘅因素，以致我哋喺四月初，或者喺嗰个复活节假期完结之前咧，嗰段时间嗰个嘅市道真系好静嘅。 嗯，咁啊，其实咧有啲即系意见会认为咧，其实消费券呢一种非常切嘅措施咧，其实系咪即系如果参考即系好似新加坡个例子咁咧，其实系咪可以某一啲特定行业去帮佢咧，即系利用消费券？你哋即系业界点样睇？ 我哋其實一直咧咁多次嘅派發消費券咧，咁都有一啲嘅建議俾政府啦，咁都係點樣去到更加幫助一啲個別嘅一啲嘅特別係即係遊客嗰方面影響大嘅一啲嘅行業。咁但係當然即係我相信政府亦都係有佢嘅考慮啦，咁亦都係希望能夠係廣泛地去到即係去派發就變咗係比較係公平啊，或者係唔會話執埋一邊咁樣。咁當然即係我諗即係從唔同嘅角度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咁所以就呢、這個智慧真係要交翻俾政府去決定咯。 嗯，咁你頭先都提到咧，就係話其實我哋派過幾次消費券啦。咁第一次嘅時候，啲人係最驚喜嘅，即係對於個市道反彈亦都係最大。其實我哋已經派咗幾次消費券咧，譬如你認為即係需唔需要都檢討下，其實究竟消費券實質上嗰個提振作用有幾大咧？ 當然我覺得檢討永遠都要做的，但是呢我們只是即如果從零售商的角度呢，因為這段時間呢其實我們都還是一來遊客回來的速度呢未算是很快，二來呢再加上呢外遊即香港人外遊的情況呢就即一去到長假期真係幾報復式咁樣去到外遊，咁所以咧其實再加上啦經濟嘅方面嗰個嘅影響咧，我諗即係大家都知道個市道咧，其實就係實際上係咪真係已經係回復曬咧？咁其實都未嘅，都仲係有一段時間。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零售商咧都預計咧，即係你話回復翻去到過去嗰個情況，會唔會復得曬咧？我哋都唔知。但係就算真係回復到接近咧，其實都要仲要成年啊，即係唔少過9个月啦，甚至有啲會員咧都預計咧要超過一年嘅時間咧，先至叫做真係可以翻翻去近一啲以前嘅水平。咁所以咧喺一個咁長嘅回復期嘅裏邊咧，有消費券嘅幫助咧，我哋認為咧真係係一件好事，同埋係真係幫到零售商嘅。 嗯，咁啊，其他你期望其實話，如果下一次再發埋第二期咧，其實會嗰、那個效應會去到幾時咧？即係嗰個消費券嘅嗰個效應，即係你有20秒時間可以回應一下嘅。 係，相信咧都其實過去嗰、那個一路嗰、那個能夠係真係維持到嗰個期間咧都遞減噶啦，加上今次嘅消費券都係相對係少咗嘅額啦，咁相信就係即係因應翻咁樣。 多謝你嘅意見先，咁我哋傾到呢度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嘅時間係林之恩。咁就你有冇試過用急症室嘅服務咧？即係公立醫院？ 呢幾年都冇。 係， 你有冇啊？志堅？ 我自己就都少，因為可能有保險就會用翻即係私家醫院嘅急症室啦。咁但係以前都有試過，即係陪啲屋企人咧去即係公立醫院嘅急症室啦。咁公立醫院佢會有分流噶嘛？咁、如果係一啲非緊急，咁我哋會等耐啲啦。咁、如果係次緊急，咁再緊急啲，咁你就會快啲有醫生去即係有醫護人員去即係照顧啦。咁我哋嚟緊呢一節咧，就會講一講即係同即係急症室嘅服務都有啲關係嘅，咁因為即係事源咧，就係較早時咧，即係東區醫院咧嘅急症室咧，就有一個事故咧，就係有個即係58歲嘅女病人咧，咁就去急症室度求診啦。咁其實佢睇醫生之後咧，其實醫生就即係當時就覺得佢需要進一步檢查嘅，咁佢就係被評為一個即係界定係一個次緊急嘅情況嘅，咁就即係安排病人就喺等候區度等候即係進一步嘅檢查啦。咁當時嗰個病人嘅情況咧就係情況穩定嘅，咁但係當即係隔咗一段時間咧，醫護人員去即係要去揾翻呢一個即係女病人咧去進一步檢查嘅時間咧，咁職員就發現即係嗌名嗰陣咧就冇個病人就冇出現喎咁樣，咁隔咗好一段時間咧，即係醫護人員都有再繼續去喺廣播系統度呼叫病人嘅，咁但係都冇回應啦。咁後屘就係、是、醫護人員就喺急症室嘅等候區嘅無障礙嘅廁所裏面咧，就發現個病人咧就係失去知覺。咁當時都有進行一個急救啦，咁但係病人即係好不幸啊，佢都係即係去世咗啦。咁而家事件咧，其實就已經交咗去俾死因裁判處咯，嗰個跟進緊嘅。咁但係事件咧就會引起一個討論啦，就係話啊，咁一啲病人如果佢係次緊急嘅，佢失聯啦，咁究竟醫院點樣去即係揾翻呢個病人咧？咁同埋喺如果真係個病人喺嗰個無障礙嘅廁所，佢真係即係有事故嘅，佢暈咗嘅，咁點算呢？因為佢暈咗，其實你就算可能你真係通報佢都冇反應噶嘛。咁跟住就算個即係無障礙廁所裏面有一啲緊急掣，咁其實佢失去知覺佢都撳唔到噶。咁究竟點樣去保障呢啲病人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我哋嚟呢一節想討論嘅話題。咁所以如果聽眾咧對即係急症室嘅服務或者係無障礙廁所嘅一啲緊急嘅系統啊，即係有意見嘅，歡迎打嚟1872311。咁啊，林志恩，咁你點睇咧？ 我諗今次咧呢個不幸事件其實都有幾個所謂叫風險因素，譬如頭先志堅你提咧，就係即係呢個病人係被評為一個叫次緊急類別啦。咁究竟即係譬如即係一啲醫院嘅職員啦，如果佢係揾唔到呢個病人嘅時候，咁究竟有啲乜嘢嘅指引或者程序咧？即係除咗打電話或者係廣播之外，咁譬如次緊急病人如果找不到的话，他那个程序又同找一些緊急的病人会有什么分别，这个一会我们可以跟嘉宾谈一谈。另一样呢，就即无可避免，其实香港真的急症室是很多人的，而刚才你都提到一样东西，就是有时呢次緊急的类别就真的要等很久，即其实在这个 case 里面也是，因为这一位的病人据报就是其实等了十几个钟头的，所以有些病人组织就说了，即会不会呢就算呢、这、一個病人係即係被分流為一個次緊急類別，但係喺佢等嘅過程入邊，可能佢攰又好啊，或者佢身體狀況突然間改變又好，而令到佢有一啲嘅即係生命上面風險喺度啦。咁同埋咧，因為呢一個病人咧係一個自行求診嘅病人嚟嘅，即係佢就算唔見咗，即係冇屋企人會揾佢，咁所以呢個亦都增加咗一個風險上面嘅因素。咁所以講到呢度咧，就有一啲人咧，即係呢幾日啦，譬如病人組織等等咧，都有討論啦，就係究竟咧醫院需唔需要引入一啲即系新嘅科技啊、智能装置咧，去避免呢个情况咧？咁我哋睇翻一啲嘅数据咧，就原来唔系每一间嘅医院咧嘅，即系呢啲厕所咧，都系有一啲叫智能装置去监测病人嘅情况嘅。即系香港嚟讲咧，譬如威尔斯亲王医院有啦，咁其他医院有冇咧？即系而家暂时我哋都未知道啦。咁有啲医院系未有嘅，咁所以就个问题就系话啦，我哋要去再避免呢个情况嘅话，究竟系可以用啲乜嘢嘅科技去帮助呢？因为其实由2020年开始咧，呢啲类似意外咧已经发生过4次。 头先你讲到嗰啲系统咧，即系话，例如系用一啲即系嗰个即系行动嘅感应嘅一个装置啦。咁即系话如果发现喺个即系无障碍厕所里边，如果个使用者似乎好耐都冇喐动咁样，咁系咪可能有事咧？例如可能佢晕咗，咁可能呢个时间就系嗰个警务系统咧，就可以连结到去即系急症室嗰方面嘅控制台，可能就发现可能个 即係我哋俗稱殘次啦，裏面咦佢冇反應喎，咁樣係咪需要去即係去檢查去睇睇個病人有冇狀況咧？咁另外有啲説法就係因為其實而家即係喺嗰啲無障礙嘅廁所咧，佢係有個緊急掣嘅，即係個座廁嘅旁邊咧係有一個緊急掣嘅。咁但係今次東區醫院呢個情況就係嗰個緊急掣可能就係未必即係有，即係佢唔會有警報啊嘛，即係嗰啲佢唔會話響曬啊，咁你響曬咁啲人就會好警覺啦。咁但係如果佢只係閃燈，即係喺個洗手間外邊去閃燈，咁有機會可能大家唔係咁懷疑，即係你冇個聲音咧，其實即係未必會即係懷疑到係咦有事喎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有啲建議係咪啊？呢啲系統都係係咪需要有警報嘅裝置咧？即係會有聲響咧咁樣。 嗯，係啊，你講開呢樣嘢咧，就其實近年都有一個同類型事件，我諗各位聽眾都記得嘅，就係上年七月嘅時候咧，港鐵嘅紅磡站咧都有一個66歲嘅男乘客就失蹤咗大概4.5小時啦。咁跟住港鐵職員咧就喺站入邊嘅一個無障礙洗手間啦，就發現一個昏迷咗嘅事主啦。咁就送院之後就證實不治嘅。咁但係咧比起咧即係港鐵嘅即係所謂殘次咧，其實我諗醫院咧特別多病人出入啦，其實嗰個風險咧會比起即係港鐵站嘅廁所係更加高，咁而且頭先志堅都提到呢個係一個即係殘次嚟噶嘛，即係會得一格啦。咁比起我哋一般嘅洗手間咧，其實如果有人暈咗咧，係更加難發現，同埋殘次嘅大門其實係更加難開嘅，即係鎖之後。咁可能有啲人即係拍完門見到誒冇人應，咁就去第二個廁所，就唔會理入邊究竟係咪有人暈咗。咁所以我諗嗰個科技上面協助都係好重要。 係啦，咁有啲又建議咧，就話啊，不如係咪試下可以安裝一啲即係無線射頻嘅識別系統啦？咁例如可能用啲手帶，咁即係你去急症室求診，佢俾一條手帶你，咁有即係相應嘅即係條碼嘅，咁到時啊，你行開咗，咁都可以知道你喺醫院咩位置啦。咁但係呢個去到呢一個，我諗有幾個問題又會出現啦，就係、是、啊，第一嗰個成本啦，因為你要喺個醫院度加裝呢啲系統啊，又要整嗰啲手帶啊，咁牽涉到。即係一啲成本啦，咁又要揾人手，又要去睇住啦。咁另外就係私隱問題啦。咁即係我行去邊，我未必想俾醫院知道我行去邊噶嘛。咁呢個係又有一啲即係大家可能又會討論啦。啊，就算你話引入一啲所謂科技嘅即係幫助咁樣，咁究竟係咪真係咁容易做到咧？咁呢個我哋可等陣間如果有嘉賓，我哋可以同大家傾下。咁而家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兩個鐘。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四，医学会会诊日会介绍坐骨神经痛的成因和治疗。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香港体育产业原来都有好多忍者运动、漂移车场、竞技啦啦队，你都想了解多啲，就要留意逢星期二嘅体育产业链啊！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咁啊，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時間。咁我哋而家就係傾緊咧，即係東區醫院咧嗰個，即係例如嗰個無障礙廁所，即係一啲即係警報系統嘅問題啊，或者佢潛在嘅一啲即係安全隱患嘅問題啦。咁我哋就即係如果聽眾就住即係急症室嘅服務，或者係即係無障礙廁所嗰個即係警報嘅問題咧，有意見嘅歡迎打嚟1872311。咁我哋接聽下嘉賓電話先。我哋請到阿陸志聰，咁佢係曾經擔任過咧港島東咧醫院聯網總監嘅。係陸志聰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咁我哋即系其实讲紧今日嗰、那个即系呢一节嗰个话题，就系同即系医院个急症室嗰、那个即系一啲病人啦，嗰、那个分流啊，同埋嗰个即系如果真系失联嘅，咁应该点样去揾佢啊？如果真系佢又去咗即系某一啲即系 即係設施，例如去咗個殘次嘅咁，咁即係如果有暈咗嘅咁，個而家個殘次本身嗰個警報系統又需唔需要改善咧？不如我哋先傾一傾咧嗰個分流嗰樣嘢。我哋想知下咧，其實一啲緊急同埋次緊急嘅病人咧，如果真係失聯咧，其實喺嗰、那個我哋去即係追蹤呢個病人上高咧，其實嗰個待遇有冇咩唔同嘅？ 其實喺急症室有分流啦，根據病人嗰、那個病情嘅緊急性同埋嚴重性啦。咁如果係啲病急同埋病重嘅病人，都基本上係即刻有醫護人員即係去做治療啊、等等啦。咁其他嘅病人就會即係按個先後次序去等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分流咗係冇相對冇咁急同冇咁嚴重嘅病人咧，其實有可能會等耐咗嘅，因為如果係急嗰啲病人一路係咁入嚟咧，佢哋會即係所謂打尖啦，會變咗就咁就因為醫護人員會按佢個臨床嗰個情況係去睇先，即係將佢睇先。咁所以喺等嘅過程中間咧，其實醫護人員會即係都有個因為佢知道那個病人大約佢估計佢個緊急性係邊度噶嘛。咁如果係個病情係有風險度高啲嘅時候咧，咁當然會睇得實啲啦。咁到要到嗰個病人睇醫生啦，咁樣要叫佢睇啦，或者係叫佢去做一啲檢查啦。咁如果係因為我哋通常會嗌咪啦，咁亦都係喺嗰個如果睇醫生嚟講，就喺個有啲嘅數字嘅顯示系統啦，即係咁樣，即係有個即係個病人，每個病人都有一個診症嘅號碼噶嘛，咁就咁如果輪到佢嘅時候，或者未輪到佢，佢都睇到嗰、那個即係標板咧，都會知道約莫幾時會到佢啦咁樣，咁就咁 咁但係陸志聰，如果唔見人咁點算咧？即係而家有時情況就是、如果唔見咗人，那個病人行開咗啦，咁又 嗱，如果唔見咗咧，就會。少少就會再叫過，因為有陣時佢真係行開咗嘅，因為其實有時等下，可能佢去食嘢啊，或者係可能出去打個電話或者唞一唞氣啊咁樣，呢個係常有嘅喺急症室度。咁會遲少少咪會再嗌過咯。咁假若如果嗌咗幾次都冇都揾唔到嘅時候咧，咁就會睇翻個記錄上面咧、那個病人咦有冇一啲好值得關注嘅地方啦。咁如果係發覺個病人係個病情都唔係認真穩定啊，或者係佢即係嗰個有譬如話表達能力有問題啊，或者佢係有坐輪椅啊，或者照顧上或者好老嘅老人家又冇人陪啊，咁呢啲咧，咁我哋就更加會小心啲啦，咁可能就會花多啲功夫去揾啦。咁每個病人嚟睇咧，都會留低一啲聯絡電話嘅。咁如果有屋企人陪嘅時候咧，佢又願意嘅，咁我哋都會攞埋屋企人的電話嘅。咁我哋就呢啲嘅咪會試下去打電話去揾佢，睇下揾唔揾到咯。 嗯，但係有冇啲情況係即係直情，譬如可能揾唔到一啲高風險嘅病人，譬如可能有一啲本身可能有精神有少少問題啊，或者飲咗酒嘅，即係有冇需要報警咧？有啲情況都 嗱，這個就要按個別情況去決定咯。如果有。佢係醫護人員覺得有危險嘅咧，我哋會報警嘅。咁危險咧就係有兩種危險，一種就係佢對自己有冇危險，一種咧就係對其他人有冇危險。咁但係通常咧，如果係覺得嗰個病人係有呢兩方面嘅危險咧，我哋就唔會叫佢等好耐嘅，或者等嘅過程咧，我哋都可能係會安排個病人喺一啲佢唔會咁易行開嘅地方嗰度去等嘅。因為急症室都雖然唔係好大，都有唔同嘅地方噶嘛，咁就咁我哋如果你話真係好似有頭先嗰兩種風險咧，一般我哋唔會叫佢就咁啊，你自己喺大堂等，我就到啊到你就叫你啦，咁就冇咁咁啊難控制啊嘛，咁可能我哋會安排喺急症室嘅一啲同事都睇到嘅位，甚至乎有陣時我哋直頭喺嗰個睇醫生嗰、那個嗰一個格嗰度咧。就安排個病人瞓喺或者坐喺嗰度添，咁佢如果佢要行開咧，佢一行開我哋睇到噶嘛。 咁陸志聰其實話即係咁去翻急症室本身，即係例如話一啲無障礙廁所啦，嗰、那個警報系統咧，咁因為我哋睇資料都係話啊，佢如果就算你撳咗掣啦，咁佢都未必會有警報噶嘛，即係佢都係即係閃燈啫嘛。咁呢個情況咁其實如果真係假設個病人喺裏邊。即係暈咗咁樣，其實可能佢係撳唔到個緊急掣啦。咁就算你話打電話，其實佢都接唔到啊。咁其實呢個點樣去 即係去改善或者點樣去應對好呢？ 洗手間呢，其實就無論係無障礙洗手間定係其他洗手間呢，都係一個又係一個風險嘅位置嚟嘅。咁特別係閂咗門嗰個廁格裏面，因為閂咗門呢，其實出面嘅人係唔知道裏面發生嘅事。無障礙洗手間呢，就好多時都係得一格啦，即係得一個啦。咁變咗呢，就如果第二個人用唔到呢嘅話呢，可能都會早少少會發覺添啊，因為要用無障礙洗手間嘅，佢用唔到其他洗手間噶嘛。咁反而正常，所謂正常嗰啲洗手間咧，好多格嗰啲咧，假若如果有個病人或者有市民喺裏面暈咗啊，或者自殺啊，或者係或者唔舒服，佢又撳唔到個鐘啊嗰啲嘢咧，所以係都係有危險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個風險管理嗰度咧，即係尤其因應咗今次嘅事件發生咧，係可以考慮去做多，即係做少少一啲嘅即係科技上面嘅嘢咧。咁就例如除咗頭先你講話著燈啊，會唔會係有啲類似平安鐘嗰啲安排，可以連結到去某一個中央嘅位啊，或者連結咗落有信息落咗個手機度啊，就或者係另外有一啲嘅即係啲探測器，即係假若如果裏面嘅人係有好耐都冇喐動嘅時候，就有響啊咁，呢一類嘢我都係可以考慮。 据我哋嗰啲资料所得咧，就系、是、其实而家咧好似咧就唔系每一间医院咧都有啲所谓叫智能嘅装置去监测病人情况。其实究竟即系有一啲医院有装，有啲医院冇装，嗰个原因系边度咧？ 我谂呢样嘢喺以我未退休之前咧，就唔系好觉得有一个即系成个医管局嘅整体嘅讨论。究竟在呢一啲廁所裏面嘅標準去到邊一度？咁就咁都係一個持續改善嗰個精神咧，就係話邊一間醫院覺得有啲嘢要改善，或者佢有裝修嘅時候咧，就不如試下用一啲咁嘅嘢，睇下幫唔幫到手啦咁。咁就未去到成個醫管局有一個，即係起碼我退休之前嚟講就未有一個政策嘅啊。咁就咁，我希望。經咗今次嘅事件之後，其實就可以真係去做個全面啲嘅檢討。 咁陸主總其實話，如果真係要加裝一啲智能裝置，其實呢方面牽涉到嗰、那個即係都係一個成本噶嘛。咁同埋相關可能都要人手要去處理。咁呢方面其實咁對醫管局其實本身嗰、那個即係嗰個財政方面係咪好大壓力嘅咧？即係如果照你觀察， 我諗呢一類嘅科技咧，就額外資源係。相信不会太多的，咁同埋我哋可以即系有少少叫睇餸食飯啦，即系唔需要话一做就要做到最尖端嘅嘢嘅。咁始终我哋智能嘅装置系会帮到手啦，咁但系有其他嘅方法，其实智能嘅嘢系去辅助嘅啫，我哋唔可能亦都唔应该靠晒智能嘅嘢嘅，因为其他譬如话啲同事。即係嗰、那個對病人個安排啊，我哋同病人嘅提點啊，特別如果有屋企人喺度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同個屋企人要希望屋企人一齊幫手啊？即係成堆嘢係成個配套嚟嘅，我哋唔可能話淨係靠曬個智能系統去做。但我相信呢類嘅科技都唔係一啲好昂貴嘅嘢嚟嘅啫。 好，咁啊，陆志聪，多谢晒你嘅意见同电话，咁啊，我哋倾到呢一度先。咁啊，陆志聪咧系曾经担任港岛东医院联网嘅总监嘅。咁依家我哋先接听听众电话先，系听众苏先生，你好。 系你好，系几位好啊？ 系啦，你有咩意见咧？ 我觉得好简单啫，根本。你香港政府大把钱，呢三年里边7000亿都系咁样使啊。嗰阵时咪好多保安嘅，请多两个保安啦，每间都系6个人啫嘛。8×3=24系咪？ 是即是你的意见即是说要请保安。 是我觉得你请多两个保安，那你有什么事的，好像坐轮椅老人家那些，你咪走埋同个保安讲，哎，我去厕所啊，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又搞到这么复杂的钱的问题啊。 咁啊，苏先生，其实你自己有冇即系喺急症室都有即系遇过，即系话啊呢一啲情况咁样咧，即系话需要等好耐，同埋可能系即系话啊，如果排咗你唔系一个紧急，其实你都即系。点样咧？ 哦，呢个问题通常等啊等啊走咗去噶啦，为鬼事等噶啦，试过噶啦啊！但我发觉咧，呢方面咧好简单啫，通知个保安，请多两个保安啦，咪监系咧。 嗰啲資源有限啫嘛。值得嘅根本，好過你唔使咁複雜啦，係咪啊？ 好，咁啊，多謝電話，阿蘇生，多謝多謝，係啦。咁啊，所以啊，智恩咁睇嚟，其實即係聽眾就建議，其實要處理個問題除咗話啊，即係要加裝一啲智能裝置，其實啊，最簡單係咪就係請保安咧？咁啊，請多一兩個保安去即係巡查啊，咁啊，會唔會都係簡單嚟幫嗰件事咧？ 我諗可能保安再加埋頭先我哋所講嘅一啲智能裝置啦，因為頭先陸志聰都講咗一個重要 point 咧，就係其實醫管局係冇政策噶嘛喺呢件事上面，即係其實係嗰啲醫院自己覺得有需要，又或者可能有醫院出個事，咁覺得有需要要加裝一啲裝置。咁但係今次事件之後咧，似乎有一個比較完整或者全面少少嘅檢討咧，我相信會好啲咯。 系啦，咁同埋陆志聪都认为，即系其实如果就算加装啲智能嘅即系设施咧，喺啲残次里边咧，其实都未必话要花费好大嘅。咁、所以如果再加上如果有即系增聘一啲保安人员去巡查，可能都系即系会帮到系保障一啲即系病人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即系安全啦咁样。咁我哋系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职安健条例，包括经循可公诉程序定罪，最高可判监两年同罚款1000万元，检控时限由现时6个月增至9个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会后联同部分议员见记者，他说通过修例大幅提升罚则，对保障职安健踏出重要一步。他说今次劳资官三方商讨达至共识方案，展示新时代量政善治下的良好示范和具体实例。法案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陆仲雄说，希望未来劳资官三方继续做好职安健工作。经民联主席工程界的卢伟国重申，要做好职安健并非要靠处分，各方都要努力搞好安全文化。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在消防及救护学院举办的消防处结业会操。李家超致辞时候提及，消防处的坍塌搜救专队今年二月远赴土耳其地震灾区参与搜救工作，虽然是首次参与海外救援任务，但队员拯救4名被困人士，向国际社会展示出优越的应急救援能力。李家超说，在香港与内地恢复全面通关之后，消防处短期内已经开展内地考察活动。今次结业礼的部分学员更是首批到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参与国情研习班的学员。这个课程亦将成为消防及救护学员接受基础训练的一部分。消防署今年稍后更加会派出不同专队到其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进行技术交流，亦都会继续为内地同业举办更多课程同交流会。港岛多个地区凌晨电压骤降，引致停电，发生多宗被困升降机的事故。东区同南区多处街灯同交通灯熄灭，车辆要慢驶。经紧急处理之后，电力在大约45分钟之后恢复正常。港灯发言人话，供电系统在凌晨进行线路保养维修嗰阵，有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港岛多处地区出现电力中断。对事件引起市民不便，深感抱歉，正系调查故障的原因，会适时向政府监管部门提交详细报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国事访问中国的加蓬总统邦郭会谈，两国元首决定将中加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非洲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合作，继承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习近平说，中方愿意以自身新发展为非方提供新机遇，将中非务实合作打造成南南合作和国际对非合作典范。邦郭就说，加中在很多国际事务有相同或者是相似的立场， 加方愿意同中方继续密切多边战略协作，推动中非合作论坛同非中关系实现更好发展，取得更多成就。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五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45。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村快线嘅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去到屯门公路丁九段啦，同埋近住丁九桥噶。重复一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村嘅意外清咗场，快线解封，但系龙尾暂时仲系去到丁九段，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即系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多车，排到去近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稍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提一提大家啦，观塘嘅协和街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秀雅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经过要小心。另外预告一下一宗晚间工程啦，喺北角嘅云景道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晚上9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近住张竹山英文中学嘅路段啦，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轮流闯到11舱，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3-24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740元，申请资格亦都理顺了，令不同资历背景的学生都可以受惠。想了解详情，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咁我哋即系继续讨论下，即系医院公立医院咧嘅，即系如果失联病人吓，咁究竟佢点样去揾佢咧？如果真系，即係佢失聯嘅話，咁亦都討論到嗰、那個，即係如果係喺嗰個無障礙廁所，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失聯病人，如果佢真係暈咗嘅，咁其實而家嗰個警報系統，咁其實係咪真係幫到即係醫護人員去揾翻即係個病人咧？咁樣，咁我哋請嚟即係聽下。如果聽眾對呢個話題咧係有興趣講嘅話咧，歡迎大家即係打電話嚟1872311。咁我哋先聽即係嘉賓電話。咁啊，我哋請嚟啊彭洪昌，咁佢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你好，彭洪昌。 系啊，主持人你好。 系啊，咁其实讲开啲失联病人咧，即系如果真系话喂佢喺急症室等咗好耐，咁佢即系要行开，咁啊又去咗即系流动，即系去咗呢啲咁样嘅，即系我哋俗称叫残次啊，即系无障碍厕所。咁佢真系晕咗，咁而家即系呢啲咁样嘅系统，其实系咪真系存在一啲即系安全嘅风险或者一啲隐患咧？ 我想今次事件呢，我就看到有三个潛在的風險啦。第一呢，就是剛才大家都討論，或者呢段時間都討論啦，就是話有病人喺急症室等咗一段時間，咁然之後到到佢啦，要搵佢嘅時候呢，嗌咪冇人應喎，咁究竟點處理呢？咁以我所知，而家醫管局嘅處理方法就係話嗌完咪冇人應，咁就再等啦，再嗌啦。但係如果個病人呢，佢喺分流嘅時候係屬於一啲情況唔穩定嘅病人，可能係屬於譬如第一二三類嗰啲嘅病人呢，即係話危殆危急或者緊急嘅病人呢，咁呢佢哋就會比較即係再積極一啲，甚至乎係打電話或者係去等候區呢，真係搵呢個病人出嚟。咁但係如果係即係分流為第四或第五類，即是說半緊急或者是非緊急呢，個情況是穩定的話呢，那就真的叫完咪冇人應啦，就再搞一段時間先嗌啦。那我想今次那個事件呢，就都看到就是其實個病人呢，他本身是等了11個鐘頭之後見過醫生的啦，醫生呢亦都是有建議呢，他要再做進一步檢查的。那即是說其實他起碼不是呢一開始分流完未等醫生等緊嗰批先啦，佢見咗醫生啦嘛。咁即係話呢，其實佢亦都有一個醫療需要呢，要再做進一步檢查嘅。咁喺呢個情況，似乎而家指引呢都未講得好明確，就係呢一類病人，縱使你係一開始分流都認為佢係即係唔即係穩定嘅，咁但係佢見醫生有呢個需要，係咪都應該即係佢唔會周圍走㗎啦，照計走。咁係咪即係再要積極啲去搵返佢出嚟呢？咁我諗喺個指引上面呢，就仲有啲修訂嘅空間啦。呢個第一個風險因素啦。第二個呢，就係、是、其實今次呢就涉及到個病人佢去咗殘次，然之後裏面暈倒。咁我諗有兩樣嘢要諗嘅。第一就係、是、即係而家啲病人呢，佢喺急症室嗰度呢，似乎就冇話有啲嘅所以儀器呢去監察住佢啲衛生指數，咁呢就傳送去返護士站嗰度呢，就等到醫護人員有個實時嘅監察啦。其實過去呢曾經有類似嘅案件呢，都喺其他急症室都出現過嘅。咁譬如喺21年喺屯門醫院，或者係再早啲啦，20年喺威爾斯呢，其實都有類似嘅情況，就係話個病人等到個情況轉差，但係都冇醫護人員呢係嚟檢查過。咁當時呢，其實尤其是威爾斯嗰個案呢，我哋都有跟進呢。當時醫院呢都有承諾到呢，就係佢哋會考慮添置一啲即係智能嘅裝置，咁呢就幫一啲嘅病人呢係戴住好似啲手環咁樣啦，咁就可以即係做到呢、這個實時嘅遠距離嘅監察咁。咁但係似乎就唔知啦，即係呢兩三年內落實的情況是怎樣啦？咁我呢度就醫管局即係仲需要交代。咁所以話，如果呢一個個案佢當時有帶到呢啲智能嘅裝置咧，其實佢暈倒咗個衞生指數有變化咧，理論上咧就應該即係醫護人員會知道啦。咁但係即係今次可惜就未有啦。第三個風險因素係啦，就正正就係咧殘次嗰樣嘢啦。嗱，如果係即係喺公眾地方或者係等候區佢暈倒嘅，咁我即時有人就會去跟進啦。咁但係好可惜就係佢今次就喺個殘次裏面，亦都唔係呢一般嘅即係廁所，因為一般嘅時候呢，你多人即係出出入入呢，都總會有機會留意得到。但係殘次呢，佢就一出一入嘅。咁如果佢喺裏面鎖咗門，冇人知道佢裏面發生咩事，咁如果冇裏面冇一啲嘅感應嘅儀器去睇下會唔會嗰個人士係好長時間都冇喐動咧，咁就未能夠通知翻職員去跟進咧，咁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風險因素。咁我諗今次事件咧，即係呢一個所謂喺殘次裏面一啲比較隱蔽咗獨立嘅空間咧，都係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風險嘅狀況嘅時候咧，就醫管局都需要即係盡快去，起碼即係喺呢方面咧就加添一啲裝置，譬如話而家都有好多嘅嗰啲所謂智能嘅裝置可以感應到啊，即或者係即係留意到啊，會唔會有啲個病人咧係冇喐動到，咁就會即時發出一啲訊息。咁呢啲其實都坊間都一定有呢啲咁樣嘅器材可以去添置得到 嘅。咁啊，彭洪昌啊，頭先你提到即係三個，即係你睇到個風險咧。咁講翻第一個風險就係即係關於嗰個即係病人嗰個分流嘅指引，即係急症室。咁其實即係。 照你哋即係個觀察，咁其實點樣去改善？因為實情咧，如果係個情況就係、是，始終公立醫院急症室咧，佢嗰個服務嗰個需求好大噶嘛，真係每日都好多人去急症室嗰度求診。咁佢哋即係唯有就利用分流呢一個系統啦，去即係將病人嘅病情去分類啦。咁即係話，其實你哋認為咁喺嗰個次緊急同埋嗰啲其他即係類別咁，其實點樣咧？因為其實次緊急其實如果按大家理解，佢都係僅次於嗰個非緊急。咁其實佢如果唔係或者好緊急，當然有醫生睇咗佢啦。咁但係可能佢進一步要檢查嘅時候，咁可能又要再等一等啊咁樣。咁呢啲情況即係有時病人個情況轉差，即係病人自己都估唔到噶嘛，即係佢預測唔到噶嘛。咁喺呢啲分流指引，其實點樣可以再改善或者去即係對病人嗰、那個即係處個對待會再好啲咧？你哋覺得？ 其實而家正如頭先咁講啦，而家咧對於嗰啲即係唔穩定嘅病人咧，急症室嗰邊嗰個處理就會比較緊張一啲嘅。咁因為老實講都係嘅，即係每日都好多病人出出入入，或者等急症嘅期間，可能就真係離開咗出咗去，咁有啲甚至乎頭先啲聽眾都講啦，都唔等啦，費事等啦咁。咁如果嗰啲比較穩定嘅，你又好難怪話職員咧就嗌完咪咁就算啦咁樣。咁但係我諗今次有啲唔同咧，就係佢唔係等緊見醫生咁樣，因為等緊見醫生，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情況，佢都行得就得，佢可以周圍走，離開咗咁都冇人知啊。咁起碼咧就係、是、佢離開咗嘅時候，而家都冇一個系統咧，或者冇一個特定嘅途徑咧，佢可以通知翻急症室嗱，我行開咗。可能出去食飯或者係即係處理啲嘢啊，咁如果真係到佢，係咪可以即係通知翻佢？而家都冇一個咁樣嘅途徑咧，去做一啲咁嘅聯繫嘅。咁我諗呢個都值得要去考慮啦，即係係咪要有一個特定嘅途徑？如果真係病人離開急症室，唔係即係直接走咗，而係佢可能即係出開去一段時間啊，咁可以向邊一個職員講低，然之後真係到佢啦，咪聯絡翻佢咯咁。但今次的個案佢唔係等緊睇醫生㗎嘛，佢睇咗醫生啦，醫生係見認為佢都有一個需要呢做進一步檢查，咁即係話呢其實佢係有個需要呢要去睇下佢有冇啲其他嘅問題嘅。而呢類病人呢佢唔會再周圍走㗎啦嘛，理論上因為已經到佢啦，佢睇醫生啦，都知道係要即係做進一步檢查嘅時候，其實如果喺呢個情況底下都揾唔到叫佢名都唔冇人應呢，我就覺得更加應該係即係再積極啲去聯絡翻呢啲病人，就即使佢當時候係醫生認為佢嘅情況穩定都好。咁如果唔係咧，就即係一方面你可能就好似今次咁樣啦，那個情況好不幸啦。二方面就係、是、其實佢做嗰啲檢查咧，都應該係短時間之內要去進行噶嘛。如果唔係，你會咪會延誤咗進行一啲檢查，甚至乎再之後嘅一啲治療咯。咁所以即係對於見咗醫生。又有進一步的程序要做，醫護人員呢如果找不到呢是應該要更加主動去聯繫的，而不是今次這樣就是找了一次沒人叫沒人應，然後再隔了個零鐘叫又沒人應，那跟著就好像沒有特別再處理了，沒找了、啊、再隔多幾個鐘才在即殘次裡面就見到他即找到了，咁我諗今次就一定係一個唔理想嘅一個做法嚟啦。 彭鴻昌，其實呢即係今次問題都反映咗一個好根本嘅現象，就係、是、即係香港急症室基本上即係飽和啦，即係同埋真係人手上面真係好緊張啦，因為佢哋都冇可能每個病人係即係逐個去揾啦。咁我都想問一下，即係從病人權益嘅角度嚟睇呢，其實香港急症室嗰個分流機制有冇一啲可以改善嘅空間呢？因為頭先我哋所講啦，佢分流會分五類啦，咁有啲第四、第五類其實就冇咁緊急嘅，嗰啲系咪可以，譬如家庭医学部或者普通科门诊都可以承担呢一啲嘅病人嘅人流咧？ 绝对系嘅，即系我都觉得喺个分流上咧，就除咗话系急症室嘅分流之外，系咪有其他嘅即系譬如家庭医学嘅医生可以嚟帮手，甚至乎如果佢分流咗知道自己嘅情况咧系唔紧急嘅。因為個病人自己咧，佢都未必知道自己係咪緊急噶嘛。佢去到急症室，佢以為好緊急，以為好嚴重，但去到分流咗，知道原來咧都係緊張咗啫。其實都就唔係話緊急，咁係即係可能要等，但等一段都唔短嘅時間咧。其實去到嗰一刻咧，可能有病人佢會考慮即係轉去睇私家都唔定嘅。咁但係因為而家亦都有個因素咧，就係、是、因為佢分流之前佢要 登記俾錢先，咁先做分流。咁、 嗯、 即使佢離開咗咧，佢都攞唔翻嗰個登記嘅費用噶嘛。咁呢個亦都有一個經濟因素咧，會令到有啲人，反正我都登記咗啦，俾咗錢啦，咁就即係等落去睇埋先啦，咁樣。 好， 但係要調翻轉，有啲嘢做法可以即係再考慮嘅呢方面。 好啊，咁啊，多謝你嘅意見。咁我哋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多謝曬彭洪昌。咁啊，彭洪昌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咁我哋聽一聽聽眾電話先。有聽眾陳先生，陳先生你好。 係、hey, 你好。 你有咩意見呢？就住即係急症室呢边嗰个即系联络病人嗰个问题， 系我觉得咧急症室咧嗰啲医生搞分流嗰啲医生咧，应该要多啲了解嗰个病情先得啊！即系你唔系嘅时候咧，佢平时有啲咩病啊，或者嗰啲紧要嘅病咧，突然间变化咧，你又将佢分流到嗰啲次即系好耐嗰啲咁啊，等得太过耐咧就系啊！因为我一时都会。急诊室呢个睇病嘅，我都试过啊。 好，咁啊，明白嘅。好多谢陈生嘅电话。咁啊，陈生就认为即系其实本身医生都系一定会关顾病人嗰个情况嘅。咁所以就希望即系医院方面可以再睇下点样去睇下嗰个通报机制啊，去揾一啲失联病人。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CIBS 人人广播。 宗教文化绝对比你想象中有趣好多。 故事里的宗教 皇帝啦，或者阿头啦，咁佢成日都系要以天命医生嗰种嘅概念，佢都系神明一部分。如果唔系，佢唔能够统治。所以神明、政权、宗教、人间唔同嘅现象咧，都系非常之有互动嘅关系喺嗰度嘅。 CIBS 节目《故事里的宗教》，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咁就我哋翻嚟自由風時間啦。咁最後一次咧，我哋會傾下轉下話題啦。咁啊，講下即係最近有即係一啲地產業界嘅人士咧，就話啊，建議嗰個樓市方面嗰啲辣椒咧，應該係要撤嘅。咁我哋究竟要撤定唔撤呢？因为撤又驚即係咪会助长个炒风呢？咁我哋不如请嚟嘉宾同佢傾下啦。咁我哋请嚟呢麦瑞才，咁佢係浸会大学嘅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你好啊，麦瑞才。 你好，主持人，你好啊。 係啦，咁其实话即係地产业界就话喂，咁係咪要撤辣呢？而家觉得即係嗰个炒楼唔觉得有炒楼啊，咁其实係咪可以係即係撤嗰个辣椒呢，楼市嘅辣椒呢？咁你点睇呢？ 首先要了解翻点解会有一个楼市嘅辣椒啦。咁最主要呢就係将嗰个嘅需求呢区分咗边啲係用家，边啲係炒家，边啲係非香港居民，边啲係投资者咁样嘅。咁你发觉呢，即係除咗嗰个用家以外呢，咁有三个嘅辣椒啦，即係唔同嘅印花税呢，都係即係针对返即係非用家佢哋嗰个需求。咁啊，用一個價格上面嘅差距咧，令到個用家更加容易入市。咁呢個咧就係嗰個辣椒嘅初衷。咁任何更改呢一啲咁嘅模式嘅話咧，咁啊問翻個問題啦。你最開頭定立呢啲辣椒嗰個初衷係咪達到咧？即係咪個用家能夠好容易買多樓？咁而市面上咧嗰個嘅供應咧，亦都係好多嘅。咁就唔介意即係個用家同埋其他嘅買家咧，係一齊去分享翻嗰個供應咧咁樣。咁第二點呢就係要了解呢，咁當然啦，你喺一個嘅樓市遊戲入面呢，你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㗎嘛。咁除咗個發展商又好，或者係嗰個地產中介，咁仲有政府啊，仲有嗰個嘅用家啊、投資者啊、投機者啊呢一類型㗎嘛。咁佢哋針對佢自己嗰個嘅權益嘅話呢，佢有唔同嘅訴求嘅。咁對於你話嗰個發展商，梗係希望就係越少辣椒越好，咁佢嗰個嘅樓就容易賣啲，同埋嗰個價格可以高啲㗎嘛。咁但係個問題係你定立嗰個嘅政策嗰、那個嘅優次啊，究竟你係覺得邊一班人係擺嗰個嘅所謂嘅 priority 嗰個嘅次序要高啲呢咁樣。咁其實唔係話政策唔可以改，任何政策嘅更改你都有一個嘅前設，就係話點解會更改，係咪有一啲更加重要嘅政策目標係比起呢一個嘅用家入市係更加高呢咁樣。咁如果係解答到呢個問題嘅話呢，咁其實係幾時撤呢都係可以嘅、或者係更改返嗰個嘅樓市，減少政府嘅干預呢亦都係可以了解嘅。 有一啲咧嘅地產業界咧，佢就話啦，即係除咗咧辣椒已經過時之外咧，其實佢亦都提咗一點嘅，就係話，即係政府一方面咧就銳意去招攬人才，但係就要住滿七年先可以退稅，幫助不大。咁你認為其實辣椒係咪真係對於所謂叫搶人才嚟講有一個即係限制喺度咧？ 嗱，有冇限制一定係有，因為佢係唔係本地居民啊嘛，咁所以咧，你個人才入到嚟咧，你都可能咧就會係有啲問題，就是、如果你係買樓嘅話咧，你要俾三成嘅所謂嘅納税，咁但係咧嗰個人才過嚟香港嗰、那個目的係乜嘢咧？佢係落嚟香港係去買樓啊，去炒樓係為佢一個主要目標啊，定係話佢嚟香港係工作，令到佢一個嘅即係所謂嘅 career？佢哋嗰個職業有得發展咧咁樣，或者呢個咧就要好小心啦。佢哋買樓嗰個嘅目標咧，一定係次要。如果唔係以前就唔使政府就話你係用資本移民嗰陣時係買樓都得嘅。咁啊，點解最後屘要 ban 咗咧？係因為正正係呢個問題，佢就唔想啲人用個移民嘅方式入到嚟係炒樓啊嘛。咁但係如果係真係香港嘅專才嚟到香港嘅，咁反而政府有冇一啲嘅配套措施，令到佢哋唔一定要買？譬如話係有一啲所謂嘅人才供應，即係好似譬如話內地咁樣啦，咁我哋有一個好廉價或者一個合理嘅價格，可以租到佢哋生活所需嘅供應。咁佢如果係喺香港住落咗，佢發覺都 OK 嘅，咁我先至再買咧，咁咧亦都係未嘗不可嘅。咁最重要咧就話香港嘅土地供應係咪能夠可以提升，配合翻到佢哋嗰個嘅要求？咁仲有一樣嘢咧，就話如果你話嗰個辣椒係不合時宜嘅，呢個係一個個人嘅批評嚟啫。咁但係你不合時宜，究竟個背後嗰個嘅原因係咩咧？即係究竟係本身嗰個政策嘅目標係已經達到咗啦，咁所以不合時宜啊？定係話因為其他嘅因素咧？如果唔係嘅話，就咁講嘅話咧，似乎就唔係好具呢個說服力咯。 阿莫瑞才，咁即係照你個觀點，你就覺得而家唔係有適當嘅條件去即係放寬或者去撤換嗰個辣椒啦。咁我就想問一下，咁其實話即係而家個息口咧，因為其實之前息口一路低咧，咁其實都會鼓勵啲人置業啦。咁而家息口高啦，咁但係因為又會講啊，嚟緊可能減息週期又即係加息週期又會完結啦，又會去翻一個可能減息嘅情況。咁其實息口嘅走勢會唔會都對嗰個撤唔撤辣椒都係一個條件嘅考慮咧？ 嗱，我諗息口嘅高低同你用家係唔係入市咧，會有一啲嘅影響，只不過佢會係多啲或者係少啲嗰個嘅分別。咁但係如果呢個政策目標係希望用家係用家容易入市嘅話咧，咁、那個辣椒咧就而家個做法咧係有佢哋嗰個嘅原因嘅。咁如果你話要設個辣椒嘅話，咁啊好簡單咁問一個問題：喺個樓市上升嗰陣時設會好啲啊，定係樓市下跌嗰陣時設會好啲？咁咧就好明顯，就一定係個樓市下跌嗰時設好啲，因為你設除咗辣椒之後咧，對於個樓價咧有一定嘅支持嘅作用，令到個樓價咧係相對平穩。咁但係如果喺個樓價上升嗰陣時，你設咗個辣椒嘅話咧，咁有可能咧嗰個嘅樓價咧會進一步上升，因為咧其他非用家，即係非一個嘅真實用家嚇，一啲嘅投資者啊，非本地買家嗰啲咧，那個需求咧就會出咗嚟啦嘛。咁你就會將個樓價推咗上去，而推咗上去嘅樓價咧，亦都會引嚟其他啲嘅所謂嘅社會嘅問題出現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撇除咗任何嘅因素，咁單純從嗰個嘅政策嗰個角度嚟睇咧，喺個樓市下行嗰時設咧，係應該會好啲。咁呢個條件係咪而家滿足得到咧？嗱，如果睇翻個香港嘅樓價，由最高峰期去下跌，喺呢一個嘅疫情之下咧，佢最多大約跌咗15%左緊嘅啫。咁但係咧，當嗰個嘅疫情舒緩咗啦，香港放寬咗嗰個嘅限制嘅話咧，你見得到今年嘅第一季咧，其實個樓價已經從嗰個低位反彈咗幾個百分點噶啦。咁個樓價已經係反彈咗幾個百分點嘅話，即係代表有一定嘅需求喺度啦。咁而呢一點係咪一個撤銷呢啲嘅辣椒嘅途徑，有可能令到個樓價進一步上升，令到係置業嘅人數更加難入市咧？咁呢個咧係另一個嘅考慮。 莫瑞才剛才提到咧，就係話其實最主要咧，而家有提過想撤辣持份者就係地產商啦。咁佢哋都有提過一啲數字出嚟咧，就去證明咧，而家香港已經冇炒樓嘅情況。譬如就係佢哋提到咧，即係政府收嗰個嘅物業嘅辣椒税咧，嗰個成交咧其實都係得2000多宗啦。咁同埋總税款咧，比起上一個年度係大跌咗，即係50%嘅。咁呢一啲咁嘅數字咧，又足唔足以證明其實香港已經係冇咗炒樓呢個情況？ 这个是错误的讲法，是因和果的分别。就因为你有个辣椒在这里，所以才少了人去炒楼。那你没有了辣椒在这里，不是人出来炒楼咯。 所以呢個數字就唔可以將個果當係個因㗎嘛。啊，呢個好明顯係犯咗一個即係好基本嘅錯誤。啊，就可以好肯定即係喺度講啦。如果你假設你係冇咗呢啲嘅所謂嘅辣椒，例如係你三年之內你去交易嘅話，你係可以係免咗呢一個 SSD 嘅，咁啊即刻咧啲人咧就出翻嚟炒樓噶啦，嚇咁所以嗰個問題就係話呢個辣椒係唔係有效？就係因為啲辣椒係有效，係能夠吸翻到用家同埋其他非用家嗰啲嘅買家，所以其他非用家嘅買家咧，佢哋參與個樓市，考慮到嗰個嘅稅款嘅問題咧，係少咗好多嘅。咁但係咧，我諗最重要一點咧，就係話你睇下究竟對於嗰個嘅樓價本身係有啲乜嘢嘅影響。嗱，咁當然啦，我哋唔係一定係話要設或者唔設嘅，都係睇個時機嘅。咁幾時先至會設咧？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你係響1997-1998年嘅即係亞洲金融風暴入邊咧，咁特區政府咧都做咗一啲嘅情況嘅，例如係暫停咗個居屋發售啦，跟住都暫停咗嗰個賣地啦。咁點解會咁樣做？係希望能夠托到個樓價咧，就因為係驚。 好，莫瑞才，我哋傾到呢一度啦。咁啊，多謝你嘅意見同電話先。咁啊，莫瑞才，多謝曬。 好。 咁啊，阿林姐，其實即係似乎即係嗰個辣椒似唔似都要有多條件需要考慮，同埋睇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啦，咁樣嘅。 咁而家暫時政府立場都仲係會繼續適用啦，呢個措施。 係。